新出發。 我哋個角色係一個係一個持平嘅。 D 一百 D 一百 大聲台重新出發。 D 一百 還聲於民。四川雅安七级大地震， 四川雅安七级大地震， 死伤人数不断增加，灾区一片颓垣败瓦，灾民陷入恐惧、黑暗和饥饿的威胁当中，他们极需支持和帮助。 问我怎么过 ？D 一百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中国人血浓于水， 中国人血浓于水。D 一百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尽快拨款发放救援物资和医护人员进行救灾，有心人亦可留意红十字会呼吁支持四川灾民重建家园，重获新生， 重建家园，重获新生。 属于你 ，D 一百属于我 ，D 一百属于大家嘅 ，D 一百系属于大家嘅。 以创造民间最感言、最自由、最开放嘅平台为目标 ，D 一百 行公义、 好怜悯、 讲真话。 而家你每日只系需要付出港币1.64，就可以成为 D 一百会员，实践真正属于大家嘅公共广播理念，还声于民。 快啲入会啦！ 大家快啲入会， 快啲入会啦！D 一百年度会籍会费为港币600元， 由登记月份起12个月之内有效。 D 一百五年会籍 会费为港币3000元，凡于2013年申请5年会籍，会籍有效期由原来的5年延长去到2018年12月31日，越早加入优惠期越长。 D 一百永久会籍 会费为港币100元，会员可享5年免费收听 D 一百节目重温。 D 一百行公义，好怜悯， 讲真话。申请成为会员方法非常简单，可以登入 D 一百网站 d100.net， 按网上申请加入会员，输入个人资料之后选择会员级别，或者上 d100.net 下载会员申请表格，填写之后连同入数收据副本传真到22970121。唔上网嘅朋友可以打18311000听取指示，输入你嘅香港地区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接收 D 一百会员申请表格，填写完入数之后可以将表格连同入数收据副本传真到22970121，或者邮寄到数码港3座 B 区7楼701室 D 一百收， 又可以将申请表格同入数收据副本直接交到 深水埗，电话23611122，鲗鱼涌电话26823600，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如果你决定加入我哋，支持我哋，快啲入会啦！ 大家快啲入会， 快啲入会啦！ 我哋等你。 D 一百个人防疫小贴士：大家要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减轻压力同埋避免吸烟，以增强身体嘅抵抗力。D 一百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就算我死了，变成骨，我希望那些都是民主的骨。 我觉得坐监不是那么大的事，即是你为正义而坐监，你的心地，你的心很舒服的。 我觉得一个可能霍生自己是打工皇帝，他不明白我们打工仔女的苦况，所以很多时候码头的情况呢他是不了解的。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9，早晨大班，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我想检讨一下咧，就系 weekend 嘅新闻先。呢个礼拜六礼拜好多新闻嘅，大家都知道啦。美国波士顿咧，啲市民咧。就好少嘅拍烂手掌， 夹道欢迎， 系啦、啊。平时咧对啲警务人员咧叫佢哋系猪嚟嘅 ，pigs 啊。 啊，咁啊，鼓掌啊，多谢啲警察咧尽快破案。 嗯， 其实今次破案咧，互联网嘅功用好大嘅， 绝对系 Facebook 嘅， 系， 所以唔好睇 嗰个系人肉搜寻啊， 所以唔好睇低呢个互联网嘅功能啊，亦都唔好睇低互联网嘅影响力。 嗯、 啊！我哋 D 一百都系通过互联 咁咧，亦都有啲报纸咧，美国报纸都批评咧，有啲嘅报章或者通讯社贪快，咁啊搞错咗。较早前话咧，喂，拉到疑匪咯，原来系流嘅。 但系搞错咗冇所谓、 啊啊。 CNN 咧上个礼拜三咧、就曾经咧误报凶手已经落网嘅报道， 系 收视率急升几多？你知唔知啊？ 唔知， 差唔多200%。 系啊。 咁啊，CNN 咧上个礼拜四观众人数比礼拜三咧多咗263,000人，平均收睇人数咧去到1,200,000人。 嗯， 全个礼拜嘅收视人数咧就超越竞争对手。 嗯， 啊，咁啊，所以话咧啊，摆乌龙啊，报错料。啊，个收视率一样升， 但系呢个唔可以鼓励噶嘛？呢、這个 我谂大公 司 CNN 本身咧，佢都系靠呢个系灾难系起家的， 大公报就梗系好羡慕佢噶啦， 好羡慕佢 啊，因为佢就乱咁噏话呢个习近平啊总书记打的， 系 嗰单嘢咧就搞到咧啊， 都系弹弓手噶，一阵又话喂系坚嘢嚟嘅，跟住话流嘢， 冇可能啦、啊！你有听有冇听我哋呢个星期日嘅大同台 啊？ 呢、這个听风者普通话节目啊？ 冇听到， 我哋分析过啦，亦都系普通常识。唔好讲话国家总书记，尤其是中国大陆共产党领导啊， 边有私人嘅自由啊？系嘛？ 香港嘅特别行政区啊，行政长官啊，佢搭的士都唔得啊，保安人员唔会俾你搭噶嘛。 系啦系啦，呢个普通常识啊。所以啊，我哋已经礼拜五已经话冇乜可能嘅单嘢。 咁啊，所以咧就同人唔同命啊，人哋呢个。CNN 咧就报错料，啊，上个礼拜三就拉到凶手。大公报咧就话咧国家领导人去搭的士，不过两样嘢性质唔同。一个报错料咧，啊，就系因为啲市民咧渴望咧， 系 尽快咧缉拿凶手。 一个凶徒成诛法啊，系。 另外一个就擦鞋嘅， 系 啊，就想帮呢个总书记咧。啊！打造一个咧， 亲 民嘅形象， 系 啊呢、這个拆错鞋咯，咁啊终于被谴责。 不过有一样嘢咧，仍然系佢系学咗啲嘅其他嘅报章，嗰啲道歉咧都几鬼鼠啊，真系细细段咁样。 不过如果你听到我哋诶呢个礼拜五嘅自由风咧， 系 啊呢个 十级自由风， 江永轩咧就分析过噶啦， 系 啊，佢识个大公报老总嘅， 嗯。 几熟添， 嗯， 老唔老友啊？唔知啊，要问佢先知啊。不过佢都话唔系老友，佢都唔认嘅。呢个大公报专系擦鞋嘅， 系 啊。其实咧，曾几何时咧，又系擦个错鞋嘅， 系 咁捧呢、這个啊重庆市市长薄熙来， 衰咗啦 啊！仲要咧将嗰啲红色梁子军带嚟香港表演啊，嗰啲革命样板戏， 系 啊，已经唔系第一次衰噶啦。今次、 不过嗰样嘢而家嚟系有另外一种嘅系层次啊，嗰啲叫民间艺术啊，呢个嘢 所以佢而家唔系咁，而家想拨乱反正，就拆翻个习近平鞋嘅，点又系拆错鞋？咁啊，迟早拉翻去大陆双规噶啦，睇个样就嗱呢、這个。退休高官啊，呢、這个国民委咧就最多口噶啦。呢、這个咧就系廉政专员公署嘅前嘅高层。 嗯， 啊，佢竟然够胆走出嚟咧，话呢个审计处嘅报告啊，就住呢个 ICAC， 佢话只系程序上出现问题啊嘛。 啊，唔跟足程序去做，咁啊叫矫枉过正。 啊， 嗱，如果任何人被 ICAC 拉咗咧。啊！我哋都认为好多嘢矫枉过正噶，咁你差佬走去啊，吉两串鱼蛋5蚊鸡，咁又系矫枉过正啊！拉佢，哇！仲当咗几十年差，啊，长篷都冇埋，啊，仲有而家就嚟开审嘅，今日好似今日开审啦，阿麦齐光嗰单案，都系矫枉过正噶，啊，好多嘢都系矫枉过正噶。嗱，呢个郭文伟咧，睇个样咧，即系退咗休之后咧，就不甘寂寞噶啦。都希望捞返一般半职，即係等于啊我哋曾经都算係 老友記的，即是在工作上的老友記，鄧厚光一樣。當年去做這個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的時候，就跟我們風波的茶杯當你在商台有很密切的聯繫的有求必應的打親電話一定會回應的好像當年他曾經說過是要在我們說的應該是他的我記憶所及都是這個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他說到明呢如果警察放蛇接受手淫是可以接受的你記得了 我唔記得咗，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咩不能，我又覺得絕不能接受啊！真係。 所以咧，佢當年咧就同我哋嗱風波啲茶杯都好老友記嘅。而家係升咗級啦，高級助理警務處長，其實仲有就嚟退休噶啦。 退休噶啦，係啊，係啊。 臨退休咧都要放個屁嘅。竟然將一啲恐怖活動咧就同精神病者掛鈎，所以咧就俾人咧。批评他的。嗱，呢啲人又是不甘寂寞的。谂住冇咗官做之后咧，起码都学佢啲上司咁捞翻一官半职啊。嗱，有啲人就走去做保安局嘅政治助理。佢又唔够高级，佢高级啲咧，如果做副警务处长，佢又可以做副保安局局长。佢又唔够李绍光嗰啲高级。又唔够咩 ,Sorry, Sir, 高级。如果咪捞返个政协可能呢佢就想捞返个呢广东省政协或者深圳政协做下。如果唔系使乜林美呀林美香嗰啲叫林退休前噏得出就噏。嗱呢条友呢即 係。佢唔单止讲呢嘢喎佢连呢个系占领中环佢都有嘢讲过喎。 事穷节乃然㗎话呢啲人呢即係一招得志就语无伦次㗎啦即係权力使人腐化。你话呢个国民委话呢个审计处矫枉过正审计处就系要矫枉过正。个原因就系点解有审计专员呢就系要去矫枉过正。就系要揸到正嚟做成样嘢系错㗎。 警惕作用㗎嘛。 我哋好多市民呢其实我哋好多听众呢我睇咗呢我哋都有 Facebook 㗎。即是对这个 ICAC 这件事呢好像不是很重视的。D100 的听众其实 D100 的听众呢已经是很进步很前卫的。但是对这个 ICAC 呢可能他们都觉得哎 ,450 元吃多几百元大班使不使那么紧要啊就是很紧要。尤其是廉政专员公署。他错在什么所有你超支的事有规定的嘛。你超过450元你就要事前得到廉政专员批准的嘛。如果没有批准就违规。就是破坏了规矩。 同埋而家嗰个解释啊令我觉得好愤怒㗎嘛就係。 咁所以呢我哋听众呢唔好放过呢單嘢即係唔好以为呢單係小嘢。如果廉政专员公署可以其身不正嘅话呢咁好多人呢真係你告佢贪污拉佢呢都係矫枉过正㗎。好多嘢你都可以话矫枉过正㗎喇今日麦齐光开审嗰單嘢个个公务员都係咁㗎喇咁你又话可以话佢矫枉过正㗎。乜嘢都係矫枉过正㗎喇所以呢个国民委咁噏呢呢啲人呢冇嘢嘅不甘寂寞嘅问我就权力金钱使人腐化。另外一單嘢呢就一蚊鸡好多人呢就贪便宜咗就食一蚊鸡咁但係呢礼拜日呢就俾传媒踢爆咗啦呢间好出名嘅有上市公司呢间叫稻香呢竟然夠膽呢有个无牌货仓原来点心呢就外判嘅挤喺个无牌嘅货仓嗰度冷藏嘅食物呢本来应该係冷藏嘅呢就日晒雨淋呢间就叫稻香咁苹果日报呢就怎样做这个所谓追踪调查呢在三月中呢苹果呢就收到读者报料都是有人报料的了就是稻香点心呢乱咁放在露天货仓。于是乎在三月十九号呢苹果派啲狗仔呢去到大埔南嗰个叫南华埔是吧调查。咁并且连续多日呢追查去落货分货同埋将啲点心运去各酒楼嘅过程。咁去到4月12号啦 狗仔终于搜集足够的证据了， 打电话给稻香集团 查询有关的资料。 4月16日 你都行家了，稻香的公关就安排管理层接受访问， 但是只是查看记者的照片和影片就没有回应的，其实林毓华都厉害，这些公关你去问他拿料，他又问你拿料，拿出证据来，你平反报，拿出证据来，你说有什么证据，苹果记者就当然给你照片和录影带去看，看完之后没有料到， 誰沒有料到，杜香不理你，所以公關很厲害，4月17日晚上7時即是隔了一天，杜香就用電郵作第一次回覆，承諾會改善情況，即是認錯了，會改善的，接著4月17日7時3 这个工人就去到南麻埔的仓库大宅那里，就移了一些污糟邋遢的点心，就走去上水河上乡的货仓。那个是不是合法的呢？那个仓库又？接着4月19日，我又不明白为什么4月17日 4月16日即是苹果已经接触了稻香，我相信同时也接触了食环署，应该常理上食环署应该出动，为什么要挺到人家拆过轻兵去到4月19日7时，食环署才去南麻埔巡查，但当然没问题，都拆过轻兵了。 4月19日记者下午发现工人在上水货仓拆货， 于是再打电话去稻香问， 4月19日稻香第二次回复确认拆货的程序就转到上水， 但就说大车换小车， 所以就不用用洞房的， 都是没有洞房的。 然后4月19日晚上9时 工人又将点心由和尚乡送回南麻埔，倒回到送回到无牌货仓，林毓华。4月20日记者就再问稻香，想了解点心食品为什么又摆回南麻埔货仓。4月25日记者问完之后，这家稻香他就以为记者问完就算了， 於是就將東西搬回去，其實是不是都要用那個倉的了。他是不是學了北韓而已，搬來搬去。4月20日6時，稻香第三次回覆《蘋果日報》，並且拍了照片，就說拆貨過程又轉回去大埔物流中心進行了。 记者上个月19日开始调查，看见货仓里面堆满发报胶的胶箱，箱上有生产商东莞万好的公司资料，并且列明这些货品应该储存在0度到4度的环境， 这就符合WHO的规定，普通那个是冷藏，这是世卫组织的标准。 当点心运到货仓之后，工人立刻搬了货下车放在一边， 就等拆货，然后送去其他酒楼。记者连日观察所见，点心的胶箱没有盖，清楚看到有什么入面。林毓华，有什么？你经常吃的东西，叉烧包、咸水焗、杏仁茶、碗仔翅，要不要？碗仔翅，现在你喝早茶，龙凤大茶楼，你想吃什么？ 因为回南天大家都知道现在这几十月的人有没有排骨，现场我喜欢吃排骨，污糟邋遢湿淋淋，蚊虫乱飞，环境非常坏，货仓的运作日日如是，大批点心在大陆运来之后就放在户外，好天就晒，下雨就淋，即是加料。 部分甚至 大班，我相信香港很多茶楼都不是只是这间才是用内地的点心，这 间上市公司 这 间被标榜一样的管理妥善嘛， 有培训员工有数的， 我都去帮他演过一个、 是吧 不过就不是他，是他赞助其中一个叫做不知道稻苗的计划的，在这个 BTC 晒摆在这里，好天晒落雨搭呢，经过八个钟头才运去稻香的酒楼。上个月19号到今日3号呢就不停下雨的，还落大雨添，工人照样烂泥，任由一箱箱点心呢淋雨淋4个钟，垃圾同埋杂物呢亦都跟住雨水飘嚟飘去，工人呢就扫咗门前积水之后呢就冇顾及卫生，将啲货物呢就搬入去货仓啦。记者掌握了这个确切的情况之后，今个月16号再访问稻香，第二天挨晚6点这个仓就删了，正话说过了。食环署发言人就说，根据食物业规例，东房是以冷藏方式储存食品的仓库，经营无牌东房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所以告诉大家，吃东西真的要小心，不是只是大陆才这么污糟邋遢的。原来我们香港一些上市公司，一些所谓有品牌的食肆呢，一样是污糟邋遢。 这个做法真的令人极之失望，真的。 今天最新的苹果报道就说揭发了这个稻香邋遢点心摆在露天兼没有冻房牌的货仓之后呢，这些点心在大陆来的点心，第一这些点心在大陆来的，说完日晒雨淋几粒钟之后才送去门市。记者昨天即是星期日再去两个无牌货仓视察，原来两个仓都没有牌的，已经没有再看到再有稻香点心的货车驶出驶入，有关的点心现在已经全部运送去稻香位于大埔工业村的物流中心。所以呢今日食到嗰啲嘢呢可能就安全嘅。因为佢搵返 个物流中心点解仲係要有 好生意㗎嘛。 一 蚊雞㗎嘛，而家做緊。 做唔切。 可能係啩。咁大家自求多福。 冇理由将啲顾客嘅健康咁样搞非法㗎喎，真 係。即係咩呀，叫做咩呀，我同你就祸从口出。如果人去帮衬稻香呢就病从口入。 有咁公。 我就呼吁呢，我哋都应该打去稻香问下㗎。我就呼吁呢，曾经喺3月份去过稻香帮衬过食过嘢去飲过茶嘅。keep 住呢单啦。佢杀上。可以集体杀上㗎。 如果系去睇病㗎。 唔使呀， 唔使呀， 喂，我食咗咁污糟啲嘢，你仲想点呀？起码换返两只一蚊鸡俾你食下，林咗话。 係仲敢去食。 咁食嘅问题咁。 仲敢去食。 分分钟加咗料嘅。 係多谢甲盛惠啦，真係。 都唔係嘅，咁喂大佬人稻香品名牌嚟㗎。咁攞返啲飲食券攞去捐俾嗰啲打工码头。 咁无良得唔得 呀， 你自己唔敢食嘅就俾人食。 捐呀，我话。 喂。你咁你都系俾人食啊？ 喂，稻香日日好多人帮衬嘅，林一华。 咁啊点啊？ 我呢一派嘅记者去稻香睇下冇生意啦。我哋呢度呢度唔系，我呢度系呢个观塘有稻香，应该有啦，系嘛？有冇啊？观塘有冇稻香？ 应该有嘅，喺好似开源岛。 我仲当咗嚟数码港啊，因为数码港喺智富有间。 系。 我仲话好近啫，一派嘅去智富睇下，然后我先醒起，咦？呢个稻香嚟啊，大佬。 唉。是不是真的要搞到就是啲点心都要是有数码化，要睇下佢系那个来源系点呢，真系。 唔我而家话俾你听啦，即系一样嘢呢真系好惨。而家呢香港食好多嘢呢。其实你就去酒楼食嘢呢，好多点心啊烧腊啊全部喺大陆运嚟嘅。咁你知啦，第一我哋对大陆嗰啲卫生就冇信心嘅。我哋去大陆都唔敢去食嘢。咁原来呢香港食嘅都系大陆嘢，咁你有乜窍嘅？冇窍㗎啦，林英华，所以而家你都系要变㗎啦。 咁点呀？ 你人身体会变 㗎， 有一样嘢叫大菌食细菌。食得污糟嘢多呢，你嗰个。 你抗 你 先抗体得。 抗体㗎。咁你不如呢就我提议呀，林英华呢想去大陆食多啲嘢。仲要食街边啲嘢。日日食。 沒有了這街邊的東西留家眷都吃了你每天吃的你吃得多有礦體的所以看到家眷多漂亮又英俊你和我兩個老力壓就因為小吃街邊東西動一下肚子餓那你有什麼辦法呢林曉華我一會請你道鄉飲茶多謝你我不會出席 聽新聞啦兄弟。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点,现在黄思恒报的新闻 四川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86人 超过11000人受伤 镇央庐山以及重灾区宝兴和天泉县昨晚陆续恢复供电一度与外界隔绝的宝兴通讯恢复但信号不稳定宝兴对外的道路原本昨天打通但昨晚因为塌方又再度中断 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因为天气的问题 至今仍然未能够进入有2000多名伤者的宝兴 庐山县主城区今日有望逐步恢复供水 通往灾区的道路严重挤塞 国务院要求所有未经批准的单位团体的车辆不得驶入灾区 美国波士顿警方相信涉及马拉松爆炸案的一对兄弟计划发动更多暴力袭击。波士顿警察首长戴维斯说，在围捕他们期间发现大批爆炸品和武器，相信他们有预谋继续犯案。 被捕的19岁疑犯赵哈尔继续羁押在医院，情况仍然严重，未能够讲说话。调查员暂时无法盘问他的犯案动机，医院稍为深严。不过，波士顿市长梅尼诺认为，赵哈尔的伤势不轻，有可能永远不能够接受盘问。 日本名古屋市长选举何川隆之成功连任，连续第三次当选。何川隆之由政治团体减税日本推荐参选，他提出削减市长和市议员的薪酬，通过行政和财政改革推行减税措施，获得选民支持。何川隆之去年发表言论否认南京大屠杀， 令到中日关系紧张，南京市停止同名古屋交流。 非洲索马里再有一名新闻工作者遇害，他放工返回在首都摩加迪沙的住所时，在家门口外面被人开枪射杀。这名新闻工作者是为索马里国营电台工作，暂时未知道凶案是什么人所为。 索马里今年已经有4名新闻工作者被杀，在上个星期当地发生连串暴力事件， 最少有30人死亡。 当局相信袭击是极端伊斯兰武装分子策动。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热刺下半场7分钟之内连入3球， 主场3-1反胜曼城， 令曼城卫冕联赛锦标的机会近乎幻灭。 榜首的曼联星期一晚主场斗互级的阿士东维拉， 只要赢球就可以提早拿冠军。 另外，利物浦两度落后之下， 凭着苏亚雷斯保持6分半钟的入球， 逼和车路士2-2。 车路士62分排第四， 比第三位踢多场的阿仙奴少1分， 热刺61分排第五。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今日是多云，朝早有几阵雨和薄雾。下周部分时间天色不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吹清劲东风。 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4月22号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04分，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看看又有宗交通意外消息要提一提大家的。新清水湾道向龙翔道方向近这个彩虹村的桥底有宗交通意外的，车龙排在里面的景辉楼启辉楼之争，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警察叔叔指示。港岛区的车龙先，现时告示打到过去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就移动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去到临时街停车场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去到这个女童军总会，望到镜头过晒女童军总会添噶啦。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啦，排翻喺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嘅。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嘅思瑞出翻九龙方向咧，就世界花园嘅吓。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今日就4月22号，原来系一个世界地球日啦。咁即系关注一下，因为现时咧，我哋嘅生活方式严重影响到生态环境，同埋耗损咗地球嘅资源咁啊！咁啊，宣扬一下健康环保、低碳嘅生活方式啦，鼓励下大家素食。咁其实而家好多无论系快餐店啊，或者餐厅咧，都好多有一难啊，素食嘅一难噶吓，咁都好方便大家有得拣嘅。咁啊，因为啊，素食啊可以杀少啲生物啦，又减少好多排放啊之类咁啦吓。咁另外，大家如果预备揸车出门口啊，咁啊或者今日啦，揸少一日车啦，系嘛，改搭下公共交通工具，又或者写字楼好多灯。食饭一两支，减轻下排放啦。咁地球叔叔咧先至会长命嘅。早晨，大班， 统哥 系点啊？大班 关心下喺四川灾区嗰啲。 哦，咁啊，梗系会陆续嚟啦。要啊，要啊，要啊！ 而家仲讲呢啲咁嘅环保嘅意识，呢啲呢啲中产嘅。 哦，知道知道 嚟嘅。 我都 关心下冇得食嗰啲人啊。 会啊会啊，大班 而家吓。活在水深火热里面的灾民好过啦。 是啊，会啊，大班放心啊，我会配合你个节目一路顺落去㗎嘛，就唔会咁样单跳动㗎嘛。 即係我唔讲你又唔讲，我唔讲留返一阵间讲啫。 唉，咁我都一阵间讲㗎嘛，唔 系俾个机会你讲先㗎嘛。 哦，唔会唔会，我顺住嚟嘅，感觉好听㗎嘛，配合返你个一路节目一路溫落去㗎嘛。 你配合我你就应该讲啊，你有冇去稻香饮茶。 哎，冇啊冇啊，真係啊，我媽媽鍾意嗰间嘅啫。係咯。 你冇帮衬稻香㗎咩？ 冇冇冇。 你帮衬边间？ 我楼下佐敦附近嗰啲咪平价酒楼咯，系咪？ 中文你点心喺边度嚟噶？ 我冇啊，真系从来冇噶， 多数喺大陆嚟噶。 哦，我以为呢个 IQ 题添，点心喺边度嚟啊？啊，个仔唔使问啦，架厨房嚟啦，系咪？好啦好啦，我揸紧车过去请紧嘢啦。 个厨房喺边度啊？ 厨房喺酒楼啊。 个酒楼喺边度啊？ 酒楼喺佐敦， 喺大陆噶。 好啦好啦，我揸紧车过去请紧嘢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哼，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喎。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 Lion and Tiger 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啊？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小姐，你信唔信一见钟情啊？ 你边只眼见到先？ 左眼。 睇过，哇，又蓝又绿嘅。 系啊系啊，好多女仔赞我对眼好深情，好似海。 我惊你有青光眼咋？右眼咧，哇，黄揿揿嘅，你对眼啊，可能有老年黄斑病变噃。 哎呀，哇，黑掹掹嘅，我睇唔到嘢啊！ 青光眼是香港人永久失明的主要眼疾，老年黄斑病变是60岁以上长者视力的小偷。想知道怎样及早预防和治疗方法，留意今日、听日开心大活人中午12点的眼康精灵最高清环节，眼科专科刘志恩医生和你一一讲解。喂，停电咋？ 哎呀，好惊啊！ 可不可以去你家啊？ D100 属于你， D100 属于我， D100 属于大家的， D100 是属于大家的。 以创造民间最感言、最自由、最开放的平台为目标， D100 行公义、 好廉敏、 讲真话。 现在你每日只是需要付出港币1.64就可以成为 D100 会员，实践真正属于大家的公共广播理念，还声于民。 如果你决定加入我们、支持我们， 快点登记做会员啦！ 快点入会啦！ 大家快点入会！ 快点入会啦！ 我们等你。 内地 H7N9 禽流感个案不断增加，中东地区新沙士疫情，朝鲜半岛导弹核试关系紧张。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忽略有关国家地区可能出现影响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风险， D100 唯有发出民间旅游警示。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黑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南北韩、上海、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严重威胁，香港居民不应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红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国华东、华北、河南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明显威胁，香港居民应该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黄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东、中国其他地区，代表对人身安全有威胁迹象，香港居民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就算我死了变成骨，我希望那些都是民主的骨。 我觉得坐监不是那么大的事，即是你为正义坐监，你的心你的心很舒服的。 我觉得一个可能霍生自己是打工皇帝啦，他不明白我们打工仔女的苦况，所以很多时候码头的情况呢他是不了解的。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12。点解我哋用咗咁多时间讲稻香呢？其实唔系针对佢，亦都唔系同佢有仇。嗱，最重要一样嘢咧，市民嘅健康、消费者嘅权益要得到咧彰显。 同埋食环署有冇好執行嘅任务？ 唔系，我讲出嚟呢样嘢，我都唔好依赖食环署。嗱，而家有咗互联网之后，啊，有传媒咧就监察社会嘅。嗱，咁有人放料俾苹果日报，啊，话俾佢听稻香咧嗰啲咁嘅点心咧喺大陆嚟咗之后咧，喺个物流过程里边嘅处理咧系唔合法同埋唔卫生嘅。啊，咁啊记者就去跟进报道，咁我哋再将佢讲全。个原因是点呢？等大家警惕一下，第一要注意飲食的健康。虽然话啊，你好惊上大陆唔敢食嘢，原来香港一样食到污糟邋遢嘅嘢。第二最重要一样嘢呢，就係话俾呢啲经营者听呢，如果你咁样不择手段去谋取暴利嘅话呢，啊，对唔住，我哋可以杯葛你嘅。所以我就觉得呢，起码要俾个教训佢。啊，即系等于当日呢个咁嘅嗰间叫咩啊？大家乐啊，个老板多口啊，又多事。 最低工时啊！ 啊，喺最低工资嘅时候咧，啊，咁啊啲市民，我哋消费者去警告佢啊嘛，即系你做生意啊，你要做得 有这个公德心不是为了商誉有个品做生意你要稻香这样做生意法对不住你要警惕他要警戒他起码今天不要去帮衬他让他知道原来这些新闻爆出来之后市民知道你在处理食物的过程不卫生的 還有一件事,他有很大的公司,上市公司,有公關部,被記者踢爆之後,你到今天都未出一個聲明,起碼都賣個廣告,說我痛改前非,我以後不會這樣做,保證食物的衛生,你挽救公司的聲譽,我不知道今天開市的股價會不會跌? 第二件事就是你连这样反应都没有第二件事你现在卖一元鸡最好了所有顾客这个月内来我这间稻香全部都计不用钱还有一元都没意思了那你就起码做一些东西补偿给消费者危机管理这间公司完全不是我不是教人危机管理我不喜欢一件事就是被人踢爆了之后 你完全没有反应的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本來我的點心在自己的廚房做的或者在自己香港設在香港的食物工場做的衣足法例的做到最好的做足100分的但我成本高給你稻香這些雜團的酒樓開完一間又一間上市發達了那你就搞一間間酒樓有樣學樣減低成本 入去大陸買點心回來,然後在處理的過程中又不做足功夫 這個才是嚴重的,所以我不是針對稻香 解釋清楚為何我們浪費了這麼多寶貴時間 不是,你要警惕這間稻香 你要警告他 你也做給所有飲食業的人看 你如果是這樣,我不光顧你 所以今天起碼,我不是跟他作對 而且這個不是小生意來的 大生意,這間店是一間店的茶餐廳 很骯髒,好像蘋果試過的,我都很不滿意的 人家賣牛雜,那些牛雜是不是都骯髒的? 內臟放在屋邨裡面的清潔房旁邊 你就說人家骯髒,我就覺得,人家賺錢,開個檔口 你不要搞人 但稻香那些不是,是集團,對我來說就 大家今天杯葛他,少一天生意無所謂的 但起碼讓老闆知道,亦都讓其他行家知道 你不要做這些骯髒的事不是像大陸那樣地溝油、假豉油、用來服侍客人 我們要採取行動所以今日大家麻煩你了還有給了足夠機會他了由蘋果三月中開始報到現在他當你沒有到沒有危機處理的嘛第二件事他是不知錯的危機處理不關我的事他公司如果我有買股票我今天一定離開了老實說你稻香一直標榜一件事就是一個好的管理因為他的老闆是很厲害的他是一個白手興家、紅父子出身做廚房的一個廚房做廚房的人一個廚房仔職業無分貴賤他行就發達人家做得這麼好但問題原來你這樣做事換句話來說當你管一間酒樓的時候你做得好兩間做得好當你做到集團的時候你就很學不學的就請了一些掃佬回來那些掃酒佬回來你請了一些掃佬回來就教你怎樣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第一件事就幫廚房 外判,初初去上面,可能自己開個廚房,中央廚房,但後來想想想都是不好了,原來自己做呢,吃虧的, 我就外判了廚房外判被人包這個是五十萬然後運回來都不要說外判那裡乾不乾淨我都不敢說我對大陸的飲食食物就沒有信心的如果不就大份搶著有人要了香港那麼大間廠國企都死了喂那第一已經不乾淨了回來還要這樣去處理在無牌貨倉還要合不合法 是不合法的一家上市公司從事非法活動開玩笑所以今天我呼籲我們D100的聽眾其他人我就不理不到了你不聽D100我沒辦法幫到你我唯一幫到你就是你聽D100的你是聽眾的如果你幫陳開稻香你點今天都不要去你起碼讓他知道你這樣做有個懲罰性而這個也起了一個大頭作用令到其他食肆更加要小心為身 還有你還不出來回應,你稻香你要回應的嘛 你不要像那個Burger King那樣質質薄到現在為止還未曾回應公眾的查詢他說要還用過期的醬料有沒有改期他將日子改了這些不行的我們一定要抵制他你抵制他你又不要搞人倒閉很多人在打工的不過問題就是說他的老闆要出來你要鞠三個躬 起碼一個公九十度你向所有曾經支持你的食客道歉你向你的股東道歉你以後要承諾罰抄還要去食環署自首罰抄登個報紙自己親筆寫悔過書還看有什麼補償不是開玩笑吃東西不是開玩笑現在說笑如果這樣說我不夠膽吃這一元雞 我怎知道這元雞是否發瘟雞現在雞沒有人吃雞大佬所以做一元雞現在發瘋可能雞不用錢拿回來說回回歸以來香港人權狀況大家都知道每下愈況警方被指濫權的個案越來越多林曉華今天你不要出聲很難聽你的聲音你還沒病好有沒有戴口罩沒有可不可以同時拿口罩給林曉華開一個箱 拿個N95給他戴著不如戴個面罩吧不要說笑這些是健康問題你影響你在這裡不斷噴麥克風李麗陽已經病了一個星期你又想病多一個星期你做那份我做不到的我不懂他好像他這樣笑法美國國務院發表2012年度的人權報告說香港警方近年以更進取的策略阻止市民集會自由 當然啦全世界都看到那張照片啦掹開人眼鏡噴東西的你有沒有見過警察這樣衰得這樣又關注香港新聞自由收集和傳媒的自我審查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當然不用問阿貴的這個不是Sony Sir這是Lo Sir就否認警方打壓言論集會的觀點說行動是保護市民人身和財物安全關注警權的人權組織就批評曾偉雄的言論抹黑示威者 亦都說香港人權的狀況出現系統性的倒退我想問一下曾偉雄究竟過去的集會、遊行何時會傷害到市民的人身安全何時會有人去報案說不見了錢趁火打劫現在有一班愛港力愛港之聲出來可能曾偉雄一早知道的 有班人出來搗亂檔香港就很嚴重了現在被美國人批評了當然中國又會出聲就說美國人就不好美國也沒有人權下次用這個藉口你就不要指手劃腳干預內政另外美國人權報告批評警方之外國際社會也十分關注香港遲遲未有落實雙普選的 繼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早前發表報告炮轟香港沒有清晰方案落實合乎國際標準的普選之後 美國國務院2012年度的人權報告 亦都說特首梁振英只是經過1193個由主要是親北京人士組成的選委會投票選出被廣泛批評選舉不民主又說香港政府承認立法會功能組別不符合普選原則但過去呢 並沒有設法取消這個功能組別亦都說到立法會廢廢地 根本呢就監察不到政府。當然啦，現在講緊這個拉布，這個民主黨的胡志偉都算廢廢地的，真是他竟然夠膽說呢，怕拉布呢就會令到呢收窄了議員那個議事的權力。你自己淹自己，一個人淹了自己之後就告訴人，我以後沒有仔生，就這麼簡單。 我就講事實吧，他都是啊。 喂，現在看到的700多項修訂，你秘書處呢就同個主席呢就夾夾埋埋夾手夾腳呢將佢合併討論呢就變咗200多條。200多條呢曾鈺成已經出嚟講咗啦。證明所有人大驚小怪。連續開7日會最多啊。7日會係朝後早9點鐘到夜晚黑10點鐘13粒鐘。7日呢如果唔剪報嘅話呢就7日搞掂啦。咁啲立法會議員都認為呢啲拉布係阻礙咗呢個議會嘅進程嘅話呢，對唔住，我批你，你就唔可以搞埋嗰啲咩飲飲食食嗰啲嘢，又扮廚神嗰啲嘢，你唔做呢啲嘢，你議員唔好不務正業得㗎啦。喂，議事係你立法會議員嘅職能嚟嘅，7日時間都唔肯付出，拉布呢拉7日，咁大驚小怪嘅，7日原來香港就會冧嘅。原来香港呢个立法会唔系连续开7日工咧，个社会就冧啊！因为 佢哋蛇惯王噶嘛， 因为啲70個立法会员要做嘢啊！啊，仲好笑啊！而家曾玉成啊话，以后唔点名啊，即系奉旨蛇王啊！ 喂，咁出席嗰啲人都可以要求点 名 嘅啫， 系 咪 啊？以后唔够人都照开会啊？ 唔系啊嘛， 唔再点名啦，又净系咧，佢话佢改就改噶啦。他可以改議事規則的嘛，他又真是逢親投票才要齊人，不投票可以兩個人開會都可以，他還在外國議會很多時見到兩個人開會是有啊，人家沒有要求點名的嘛。所以這個曾鈺成上次還有這個叫大炮城，這個又叫做上次根據其他國家去剪報有理，到現在為止都交不到哪個國家告訴你你可以剪報的，還有現在講明是7日，7日佢仲要话我随时剪嘅，嗱，所以任何市民，尤其最重要就啲一百听众，我哋有好多听众有唔同嘅政见，有唔同嘅立场，有唔同嘅背景，但系如果你过去认为呢啲剪背、呢啲剪报咧嘅行动咧，系会影响咗立法会嘅运作，影响咗政府咧，对唔住，我而家讲俾你一个真相，就系、是、7日，而呢7日咧分分钟咧烂尾添，嗱，因为点解咧？黄毓民他们几条友呢就要去法庭的，星期三好像。星期三咁呢就之后迎星期三啦，总之要去法庭啦。咁而家曾玉成呢就唔肯呢三条友，因为他们提出咗好多修订㗎嘛。就唔肯休会，即係唔肯迁就佢哋。嗱，我就话俾呢三条友听呢，你唔需要去法庭嘅。你留喺立法会冇人拉得你㗎。你有特权㗎。 可以话你藐视你㗎。藐视法庭唔会㗎。 你就算你唔去法庭嗰日，你揸架车去立法会，中途俾警察截停你，你只要话俾我赶住立法会开会，佢就唔拉得你噶啦。 呢个特权嚟噶， 开完会先拉你。嗱，我唔系话唔拉得，系开完会先拉。 唔紧要啊， 冇问题噶， 一路喺立法会入边啦。 呢啲咪叫公民抗命咯？警察就唔入得立法会里边拉立法会议员噶。嗱，另外特区政府到而家咧，仍然拒绝承诺咧，唔以人大释法嚟解决双非问题。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亦都话咧，人权组织同法律团体一直关注人大释法影响本地司法独立，亦都点名批评啊。去年10月啊，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批评本地法官对中央同埋香港特区关系欠缺认识，喺居港权判决案里边犯咗错误。佢呢番言论呢就引起香港律师会同埋大律师公会嘅反驳，又警告啊唔好再次寻求人大释法。呢啲就係、美国国务院发表嘅年度人权报告嘅批评。佢哋亦都批评过去一年呢内地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对意见人士采取软禁、强迫、失踪的手段，又打压西藏和维吾尔族的人权分子和少数族裔，同时严格监控互联网，直指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这些就是美国佬说三道四。 喂，照他不用去讲我们都知道了，是吧？ 干预中国内政。所以呢美国佬就应该受到谴责。不，林毓华，现在我都谴责你。我们有个听众在三藩市呢告诉你呢， 當然有些人不叫警察去豬很少的，當然有些人會這樣叫，等於警察香港警察不中意，你叫警察打電話來，當年警察老不好，你不准叫警察，你只可以叫警察人，知不知道？我們現在要找阿通來，阿通警察老通， 不叫警察人，為什麼呢？尊重一點，好像人家叫到消防又說消防佬，抬棺材又棺材佬，不是那麼尊重，警察叔叔、消防哥哥，那你口水佬，口水佬，彼此彼此，沒有人叫口水人，你怎麼叫口水人？或者猴子也行，那麼猴子也行，那猴子也行，有什麼問題？沒什麼所謂的。 叫不到人的，猴子佬，不可以猴子人，男人，那就沒話好說了，口水佬就猴子人，口水人，還有什麼佬？多嘴人，男人老狗，男人狗，沒有老狗了，男人狗，阿聰，老狗的老人家的老，那變成男人佬，有一間店叫什麼老的？什麼老？ 賣甜品的嘛，還有老美佬，還有老美人，豬肉佬叫豬肉人，豬肉人，為什麼警察人找豬肉檔，他不會叫豬肉人的，你叫豬肉人可能他打你，我周身豬肉，我豬肉佬來的，大哥，要考究很多年以前的歷史，歷史事跡，真的，報教痛了，等你而已。 D100，D100，大声台重新出版，D100，还声于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8:32，问你份钟啊，继续又话通话，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有一宗交通意外，小息提翻大家。咁新界区噶，咁啊粉岭公路啊向翻上水方向，近呢个康乐园嘅乐桥位咧，咁啊快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后边嘅新丰花园。咁啊，另外跟进翻嘅早前申请水湾道出呢个农场道方向咧，近彩虹村桥底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啊上至交通啊大致畅顺噶吓。 好啦，走返过去港岛区睇睇呢个车龙先啦。咁港岛故事打到过呢，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就海景大厦嘅。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就开始车多㗎啦，管道口咪实施緊间封㗎啦。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龙尾就过咗呢个上环消防局。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咧，继续枕住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咧，康庄道桥底依然都系铺满车，咁啊差唔多到呢个芜湖街添噶啦吓。新界区嘅狮隧出返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啊排返去石门回旋处噶吓。系啦，咁啊食小餐稻香咁啊，仲可以响应下世界地球日，咁啊仲可以话系啊捐下钱翻大陆赈下灾。 大班啊，非常关心啊吓，都系好事嚟嘅。咁啊，讲开四川地震咧，咁啊最少造成嘅现时系差唔多接近250,000嘅。咁啊，受灾嘅灾民咧超过150,000嘅。咁啊，最近啊见到网上好多就话啊，唔好捐钱俾大陆啊，因为佢哋攞咗啲钱咧啊，入嗰啲官员落晒袋啊，到时又打压翻香港啊，言论自由啊。咁啊，呢个问题啊见仁见智啦，小弟又唔系太同意噶吓。咁啊，拣翻一啲捐钱嘅，或者拣翻啲香港组织信得过嗰啲啦，有啲啊直接攞现金上去俾灾 民啊，有啲啊直接买物资啊，买日用品俾佢哋，咁啊灾民啊直接得益，咁都系好事嚟噶。捐唔捐钱或者点样捐法咧，大家好有自由，大家睇清楚稳阵啲啊，就提防一啲啊假冒啊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八点三十分，大班呢个上市公司有规定，就话如果有虚假声明咧，系唔可以噶嘛？ 咁啊点啊？ 嗱，而家网上睇到呢个稻香集团咁样讲嘅话咧，所有食材均经过严密嘅检查，以确保维持在优质水平。咁你不如讲大话啦，分明。咁所以证监要查下佢啦，真系。 佢嘅优质睇下佢个标准摆喺边咯。 啊， 如果话俾你听，佢标准就喺大陆外判嗰个厨房运啲嘢翻嚟。 啊咁佢话俾你听，可能佢自己喺个喺入边嘅东莞度自己有一个嘅系厂房嘅喎。 唔系、啊，你睇到苹果嗰个话，嗰箱嘢写明边间公司嚟嘅喎。 系、 啊、可能系个子公司，亦都唔出奇。咁但系都唔系叫稻香啦、 啊， 唔系稻香就唔系稻香噶啦。喂，人哋嚟食你啲点心，喂，我觉得而家政府咧，我提议咧，应该立例系咩咧？ 嗯， 立例就系咧。要标明咧佢啲点心来源， 系、 啊，点心纸就写明咧本酒楼点心 系 啊，在内地或者喺大陆边个城市啊嘅中央处理制作、嗯、啊，我哋有个食物中心喺度处理嘅， 系 啊，所有食肆咧应该写明个来源啊，食物嘅来源 啊， 即系个标签法应该包埋嘅、啊，就喺个点心纸嗰度写明嘅， 系 如果排骨啊，林都话好中意食啲排骨咧， 系。 在上海江苏来的 是。 那你吃不吃啊？ 当然不吃啊。 如果鸡油在上海来的吃不吃啊？ 多谢了。啊、 在北京来吃不吃啊？ 都不吃。 是咯，所以是不是应该标明内地的来源？啊啊、所以呢我觉得呢人市民健康很重要的。 同埋不要只认住稻香，因为他们有15个品牌的。 还有什么品牌呢？讲听啊。 啊啊啊稻香集团呢又还有个中不知中士什么的。仲有咧，佢系 老板姓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仲有咩 啊？ 咦，我咁你好翻未啊？仲有咩啊？ 咁佢网上冇写。 冇嘢讲啦，冇嘢讲，讲嚟添。仲有稻香集团咧，今日咧我就呼吁我哋 D 一百啊，即系听到 D 一百嘅听众咧，啊，起码要杯葛佢一日，最少啊，同埋去到话俾佢听，话俾老板听。以后做嘢醒定啲，啲嘢干净啲。如果唔系，以后就唔帮衬。 系嗱，我哋朋友咧就有呢个系报料，就系我哋观塘佢喺呢个系嗰个咩城啊，都叫做系丽港城系有分店嘅，喺呢个将军澳都有分店 嘅。你以前唔系好似住过丽港城嘅咩？ 我冇住过，我老友记喺度住啫。 你老友记喺度住 啊？系啊，阿黎杰啊嘛 吓。吓死我！ 我成日探佢嘅嗰时候吓。 嗱。你又俾呢个叶刘淑仪呃咗啦。嗱我哋好多听众系中产嚟嘅、 嗯。 中产呢好多听众呢都支持叶刘淑仪嘅。叶刘淑仪当年出嚟选嗰时呢佢曾经呢係咁以为当年23条立法呢係咁以好似道歉过好似啊收返过。不仲系有条件啊嘅收回有条件嘅道歉。但今日呢狐狸露出了尾巴啦。佢话余若薇，如果你想做特首，你睇过《三国志》未啊？林毓华你睇过未啊？ 睇过 《三国演义》睇过未啊？ 睇过，咁点啊？ 《水浒传》睇过未啊？ 《水浒传》睇过，不过睇唔晒啫。 《水浒传》睇唔晒啊？咁啊大镬啦！咁叶刘淑仪讲嗰样嘢咧，就最尾嗰集嘅， 系系系， 就宋江投诚， 哦， 弃械投诚， 啊， 受招安， 系。 他就说呢如果你泛民想做特首呢你余若薇那么巴闭想做特首呢麻烦你支持立23头先说啦。 好啊。 即是你泛民不去拿些诚意出来表示爱国爱港的麻烦你支持、立这个23条立了之后呢你就有机会可以入到集啦。你话呢个系咪？ 唔系，叶刘淑仪可能冇呃你。你记得佢当日喺大学度同呢个 衰人， 你放长双眼睇，我唔会呃你嘅。 咁即系佢冇呃人咯，即系佢冇道歉过咯， 啊、 即系佢冇收回过。当年扫把头就扫把头咯， 啊 个、啊、头发点样变都系扫把头咯，啊扫把精咯，就咁简单嘅啫。所以人咧好容易俾人呃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当年我哋都系话你放长双眼睇 啊， 你放长双眼睇啊，呢、个叶刘淑仪一定继续呃你嘅，继续欺世盗名，继续咧侮辱你啲选民 所以如果大家我们的听众呢，我担保一定有我们听众投票给叶刘淑仪的，麻烦你自己想一下。 网上呢亦有朋友讲俾佢听，而家呢我哋香港都唔叫警务人员做差佬喎，係将来应该叫佢做，或者而家应该叫做香港国宝啊。 国宝保卫嘅保 嘛。係啦。 嗱，我哋而家入正题啦，要讲返呢个 头条 四川地震啦，今日大家都关心啦，老实讲我哋作为人类啊，尤其是同胞呢，大家不喜欢听这个讲的血浓于水，大家是不喜欢听的。我知道现在香港人突然间对内地的同胞呢是很反感的，大家都要检讨一下这件事就。但是呢始终呢受伤害的那些都是平民百姓来的，他们现在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呢我就觉得呢，我的立场很简单，昨天有人问我们，因为我昨晚漏夜呢，叫啊蔡浩良回来录了声带的，我们今天会纠正回来声带的。我个人的立场啦，亦都可能是 D100 的立场啦，我就觉得呢，我们现在国家富强，我们国家物资充裕，大家就亦都呢，国家亦都呼吁我们的群众，第一你不要入来阻定，不要说参与救援那些东西，你阻住左手左脚，没有人去接待你，这亦都是事实。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旅游警示有没有 update 到，那么四川应该摆下去起码红色旅游警示的了，如无必要就不要去了，不是好像关键旅行社那样，人家这头地震说死人，重大团出发，这些旅行社不是要闹咯， 喂，人家康泰停晒啦， 第二 永安啊康泰东营都决定取消， 他亦都叫你香港人呢不要捐啲物资去，如果捐物资呢，麻烦你去民政部。第三 cash， 我就觉得呢不需要捐钱的。 容易作弊啊。 不需要捐钱的。我们不是，我不从这个角度去看。我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看。第一我是支持政府。上次捐了100多亿的了。好多人亦都看到那个赈灾呢，发现呢那100亿呢。大家都很不满意那种支出。究竟有没有多少落到灾民度呢？第二样嘢，现在国家富强起来。很简单的，我们特区呢做人情都要的了。怎都要捐的了。 林郑已经说即刻会启动了，要去立法会申请钱。现 在国家呢自己拿了多少钱出来？10亿而已嘛，人民币而已嘛。暂时说拿了10亿出来嘛。那我们香港人呢，我觉得政府呢拨10亿港币捐给国家作为赈灾之用。 多了 不表示10亿啊，我 keep 了司令了。10亿。我们10亿呢等于每个香港人出几次，700万人。如果一个香港人出10蚊呢就是7000万。出100蚊呢就是7亿。即是每人出120蚊的差不多。130蚊。不是说140蚊。7428。差不多140蚊。即是每个人都等于支持香港电台差不多㗎喇。香港电台我都要畀100蚊啦。咁而家我哋问候，对于我哋四川啲同胞作出问候。作出我哋嘅香港人嘅心意，10亿。今次捐10亿够㗎喇。係咁多啦。你立法会最多批10亿。多个班我唔好批。就唔好似梁振英咁讲呢，我哋责无旁贷。10亿。第二呢，我而家度呼吁，嗰啲攞个游水嗰啲香港嗰啲外国外港人士啊，人大政协啊，总之呢嗰啲外国商人出嚟呢反对占领中环排队一队，好似老细咁嗰班人呢，仲有嗰啲外港力嗰啲收咗几多钱嗰啲呢，唔该呕返出嚟。嗰啲有钱佬，唔该你自己捐钱去四川啊，你哋要攞着数嘛。好似东亚银行嗰啲咁咁驚大陆嘅要封杀 DBC 嗰啲人呢，唔该你自己呕返啲钱出嚟，自己捐钱俾大陆啦。呢啲人你自己捐啦，市民唔使捐嘅。点解咁讲呢？而家国家已经讲咗啦，今次估计呢成个四川地震呢，佢哋估计呢个损失大概300亿。300亿系几多钱呢？人民币。我哋国家呢而家有7000多亿嘅维稳费。只要攞4%出嚟， 不去維穩，老實說，如果四川地震天災人禍，這個都是維穩來的，麻煩你在維穩費那裡撥400億出來、就這麼簡單了，不需要捐錢的，我們國家現在大把錢、你那些還有成龍那些上去拿油水那些開演唱會那些張學友那些行一串大陸那些賺幾十億那些十億八億那些、你們人麻煩你們捐了譚詠麟那些这个是时候给你精忠报国的时候、所以我一阵间就会叫通啊，绿饼饼带啊，就要求啲爱国爱港精忠报国嗰啲人咧，你哋既然捞咗咁多油水喺大陆，唔该你呕翻啲出嚟，你哋自己去捐，你就唔好叫我哋啲市民啊百姓去捐啦，因为根本系唔需要嘅，维稳费七千几亿，喺个七千几亿里边，只要攞3% 出嚟，就已经够赈灾啦。咁亦都少咗3%嘅，少咗几亿咧，我嚟打压啲人，打压啲人权，咁简单咯，放起码放100几廿个啲民运分子出嚟啦，悭翻即刻悭翻几百亿啊，就咁简单啫嘛。 同民运分子有咩关系咧？又大班， 佢咪看住地啊嘛，咁而家使扣咗300亿，咪少人看啊嘛，起码放翻100几廿个出嚟咯。可能1000几百个添，咁对社会有利嘅，亦都我觉得呢啲天灾人祸咧，亦都系维稳嚟嘅。咩、叫维稳啫？社会稳定啊嘛，社会稳定其中一样嘢，而家天灾人祸啊嘛，有我哋啲同胞活喺水深火热里边啊嘛，咁喺维稳费里边拨出嚟咯。仲有你香港成班嗰啲咁嘅有钱佬，个个喺大陆发财嘅，个个出卖咗自己良知喺大陆发财嗰啲人，尤其是唔该攞呕翻啲钱出嚟。嗰啲咪由成龙以成龙为首，成龙嗰啲咩张学友，唔关张学友事，张学友去唱歌嘅， 好耐冇唱歌啦， 佢唱歌冇所谓，嗰啲乱噏嘢嗰啲嗰啲咁嘅咩谭咏麟嗰啲唔该呕翻啲钱出嚟，你捐啲钱咯，你咁爱国，呢个时候就系俾你表现啊嘛，仲有好多爱国商人噶嘛，你嗰班爱国商人唔自己揞荷包咯。咁简单，你刮刮埋埋咁多，咁点解要我哋啲小市民捐钱啫？咁所以亦都讲到， 即系特区政府代表我哋做份人情得啦， 十亿得啦， 集体啊，集体做。 OK， 仲有一样嘢，唔好派我啲纪律部队上去。仲有啊，我哋国家而家就最大嘅军力，嗰度又系7000几亿，7000亿成。派啲精锐嘅解放军部队入去，赈灾。救灾唔使我哋香港啲人派佢嘅，香港啲少爷兵嚟嘅，金菠萝嚟嘅，救火都唔掂啊！你叫佢走去，喂，可以半岛救火都睇到嗰班友啊！喂，大佬啊，即系最近你知唔知好担心啲救火员嗰啲质素？ 因为佢哋未经过考验啊嘛，真系。 大佬啊，唔好玩啦，总讲完啦，系咁多10亿啊，其他有咩咧就揾啲有钱佬包底。马会唔好捐啊！马会嗰啲我哋做慈善噶，唔系我嚟捐噶，呢啲钱你唔好掂啊！所以我呢个就系立个立场啦，清唔清楚啊？林一华， 清楚。 咁你赞唔赞成啊 ？OK 啦，不过呢个系一个话俾你系反动嘅言论。 反动我点反动啫？喂，我问你，你够唔够胆？你啊反动？我问你，问你几个问题？ 好啊， 考验下你系咪爱国？ 好啊， 而家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已经富强起来了？ 是是。 是不是经济体系排第几啊？ 排第几啊？世界第三啊， 第二啊。 第二啊，哇， 跟着美国啊。 哦 ,OK。 一年啊，几千万大陆人离香港使几多钱，你知不知道？ 好多亿的。 几千万啊。你想想这条数我都不懂计。一个人当使1000蚊啊。 是不止。 我当我看少他啊。几千万个。即系几千万亿啊！使一年，香港一人使1万蚊就 系 几千万万，即系几千万亿咯，几千亿咯，就咁简单咯，几千亿。喂，唔好 咁，你系咪叫嗰啲同胞少啲嚟香港，将钱捐佢出嚟啊？ 如果真系要我哋捐钱嘅咧，我就发动 D100我哋啲义工队咧，去广东道孭住个袋，逢亲见到嗰啲大款拿住名牌袋，你捐钱啊，赈灾啊，唔该。就咁简单咯。 咁你自由行唔嚟，咁我哋香港零售业就好弊㗎喇喎。 咪等啲铺租平啲囉，起码可以去到广东道有云吞面食囉。点解广东道嗰啲 老板会咁样㗎嘛，第一件事系减炒人啊。 广东喂嗰啲租平啊，嗰啲小生意咪有得做囉。你点解嗰陣时广东道仲有一间叫唐朝㗎。 記得。 現在你去找啦，是賣什麼？ 那時候吃粥的嘛，宵夜很正。 我知道，現在不叫你回去找。以前你知道廣東道我們小的時候做什麼 的？做什麼的？ 全部做張木籠的。現在沒 有了， 還有個阿伯在門口在作張木籠的。賣這個先至家私的，一對著碼頭的大遊輪來到，人買家私回到美國，回到歐洲。 咁而家呢啲工呢啲咁样嘅工场或者工呢啲铺头搬咗去边咧？蒸发咗。 搬晒上大陆。 哦。 执笠咯，唔使做咯。 啊。 啊，点解呢张台成日震嘅咧？ 吓、啊，你问嘅、啊，又唔关你嘅电话事。 唔好提啊，有偷听器噶。其实唔使偷听啊，我哋系咪都 公开讲噶啦？ 公开讲噶啦。除非而家可能我网 down 咗，就冇人听到嘅。 系。嗱，系。 仲有一样嘢，做世界。 嗯。 一个一人咧打工仔， 佢就叻过成间公司啊！佢系佢赚嘅钱啊！ 咁啊唔会，婆王一年赚过百亿嘅大佬啊！佢攞咗两亿啫。 我意思唔系佢对佢嘅佢自己嘅年薪啊，阿霍大伯嘅年薪啊，真系比一个中小啊小小企啊， 咁肯定赚钱多过稻香，稻香咁样去啊阴公啦，佢真系戥佢老板阴公啊， 系 即系偷下拐骗都系赚少少， 系咯。 喂，佢赚咗几廿亿嘅就系人工，佢系做世界，佢真系佢做李嘉诚世界啊，佢做呢个和王集团世界啊，仲有啊，我记忆所及啊，我识佢噶吓，喂，佢好似冇仔噶，佢两个女噶，佢无端都话我仔做十几廿个钟，佢嚟噏咯，喂，咁即系唔系，喂，即系唔系啦，我唔知啊， 即系搵老衬啦，即系吓， 即系我唔知啊，我有待确认确定啊 ，OK， 我记忆所及啊，两个女嘅，啊，我记忆所及啊。啊，即系当然好多年冇见过啦，但系都记忆所及嘅两个女嘅，佢无端都话我仔做廿个钟，如果真系冇仔嘅话，你真系呃人啦又。喂，你做世界，而家你霍建宁不停喺度做世界。啊，当年你记唔记得胡应湘 系 话要起货柜码头？ 嗯， 你知唔知佢讲咩噶？佢咪第一次讲做世界噶？当年好啊，着胡应湘啊，你做乜你嘅事？你唔好走嚟做我世界。我呢条友。喂，其实我系识佢，如果我唔识 佢，我怀疑佢啲广东话唔系几唔系识表达自己。 如果我唔识佢咧，就会好似你咁谂。如果我唔识佢咧，又会以为咧，佢唔知一个咩家庭长大嘅。 系。 佢屋企咧，其实就系小中产嘅。 系。 啊，就唔系嗰啲 大富大贵 人物嚟嘅，唔会讲埋啲做世界嗰啲嘢嘅老豆。 嗯 我唔知佢点解成日讲做世界，就因为不停做紧人世界啊嘛。 系。 嗱，佢同嗰班咧。十大恶人啊，香港啲庄家都好鬼老友噶。 嗯， 啊，尤其上阿鹤王最老友， 系 陈国强系死党嚟噶。 哦， 所以点解 TVB 咧收起咗啊嗰集？ 抽起咗个， 好似今日礼拜播啦，播咗未啊？ 终于要播啊！ 播咗未？我唔知， 冇留意 TVB。 冇啊！我啲同事入手话冇啊， 都唔播啊！ 话 隔一个礼拜播，而家都唔播。 啊， 佢几大收起咗佢？ 系 啊，因为 雪藏咗佢， 因为霍建宁 系。 呢个学王陈国强嘅老细嚟噶， 系 分分钟陈国强嗰啲投资咧，好多都系霍建宁打本嘅，你点知啊？大佬啊，所以我咪话俾你听咧，而家咧佢啊做人世界，仲有一样嘢，你而家陈茂波咧就夹埋解放军做我哋世界，你个海边咧 系 冇所谓嘅，嗰度系我哋军舰，我哋全香港人冇一个人反对，包括我在内。 但唔需要歸埋就佢私有化咗個地方㗎嘛。 你唔好將嗰啲地方你一私有化咗你隨時你成個海濱長廊嘅計劃。 斷咗截囉。 計劃咁多年就絕咗龍。啊點解咁你如果有軍艦停埋岸你譬如嗰日你有冇聽禮拜日我哋個 T 級變成 Storm? 英文版風波。 有。 你有冇聽阿番鬼佬講喂喺外國翻鬼佬係親力 㗎。親力 ,ok。 我哋香港人叫翻鬼佬唔係歧視㗎翻鬼佬從來都高人一等㗎。ok, 叫翻鬼佬嗰陣時嗰個年代係高人一等㗎翻鬼佬。ok, 陳茂波呢啲係俾翻鬼佬踢囉柚㗎。如果咁樣噏嘢法當年。喂你諗下啦阿翻鬼佬話喺海外國你如果有啲戰艦埋岸啲市民系夹道欢迎，搞嘉年华会，又可以上船去参观。你封咗码头嚟做咩？又唔系打仗？当然啦，如果你有军事行动嘅时候，有演习嘅时候，你咪封咗佢咯。 咁啊系咯，需要就先咁做啦。 好多人会反对嘅，你就唔好将嗰样嘢立咗话我哋自己先。嗰成个规划都话嗰个系军事码头嚟嘅， 系， 但系从来冇话到咧，就要将佢改变规划为军事用地。 是公众用地，不过有军事码头在这里，而军方呢，解放军呢，绝对有权优先使用，那是不是很清楚？ 是。 那你改什么才行？你改什么才行？ 那会不会告诉我们每天都要优先用嘛？ 肯定会咯。喂，你想想你坐飞机去上海，大家很多的经验，在上海、北京，随时空管的。 是。 天空是他的啦，或者是军方就是军方，你知不知道现在那个在中国的领空啊，个管治权啊，不是在民航局度的，在军方度的。军方随时封了领 空。应该咯，国家安全第一嘛。 不是啊，有大粒佬落机啊。就要所有民航交通停晒，让俾佢先。就咁简单咁，有俾你睇到嘅。如果嗰度一定为军事用地咧，你唔使旨意会开放，而且呢样嘢都唔尊重市民。啊，而家打仗咩？而家 咁佢话港英嘅时候，大家协议咗系咁样噶嘛，系俾佢有个军事码头噶嘛。 之后先至填海噶嘛，填咗海之后话要发展呢个海滨长廊啊嘛。发展呢个全有个规划噶嘛，由中环可以行到鲗鱼涌噶嘛，哥。咁而家改咩？而家行唔到啊！而家 咁可唔可以外边搭个浮桥俾你咧？ 你都系改唔到嘢噶，林忠华戴口罩啦。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黄思恒报嘅新闻：四川芦山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到最少188人，超过11000人受伤。震央芦山以及重灾区宝兴同天泉县，寻晚陆续恢复供电。一度同外界隔绝嘅宝兴通讯恢复，但系信号唔稳定。宝兴对外嘅道路原本喺寻日打通，但系寻晚因为塌方又再度中断。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因为天气问题，至今未能够进入有2000多名伤者的宝兴。庐山县主城区今日有望逐步恢复供水。通往灾区的道路严重挤塞，国务院要求所有未经批准的单位团体车辆不得驶入灾区。大陸紅十字會澄清，有關要求台灣紅十字會先捐款500萬元人民幣才可以進入四川地震災區的講法，迅速謠傳。大陸紅十字會發言人說，從來未向台灣提出不捐款500萬就不能夠入災區，又說境外救援隊可否進入災區是由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決定，並且由外交部協調。大陸紅十字會又說會將捐款全部用於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並且會向社會公布捐款的用途。美国波士顿警方相信涉及马拉松爆炸案的一对兄弟计划发动更多暴力袭击。波士顿警察首长戴维斯说，在围捕他们期间发现大批的爆炸品和武器。被捕的19岁疑犯焦哈尔继续羁押在医院，情况仍然严重，调查人员暂时无法盘问他的犯案动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今日是多云，朝早有几阵雨和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03，咁啊呢分钟啊继续又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启德隧道向翻尖沙咀方向近呢个佛光街嘅落桥位咧，咁啊快线有部坏车噶，车龙咧喺后边嘅落山道桥面，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啦，唔该吓。另外跟进翻早前新界区粉岭公路向上水方向近康乐园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啊上址交通咧就大致畅顺嘅。好啊，走翻过去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上上边嘅城市花园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啊车多，管道口继续要间封。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就中山纪念公园，影响到西隧向中环方向咧出口位系车多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继续枕住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女童军总会噶。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车龙系长翻少少，排翻到骏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仍然都系车多噶。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到浸大国际学院嗰边噶。讲起四川地震啊，睇翻啲新闻片啊，最火烈就咩咧？最火烈见到总理去灾区啦，系嘛？以前有温总啊，而家有嗰个李总，不过去到灾区就讲句废话啦吓。现在救人系第一位，全力救人啊！呢啲真系废话，唔通你唔讲，我哋唔去救咩？系嘛？嗰啲官员咧，唔通唔做嘢咩？嗱，跟住后边有一班啊拍马屁嘅官员啦，跟住去趁虚影下相啊，递下水啊咁啦吓。呢啲咪做 show 咯，系咪啊？最猛嘅呢啲噶啦吓，嗱嗱声去做嘢啦，系咪啊，大班？ 通哥 是请讲 那十大元帅啊、国家领导人啊，他们这些家人啊， 是 即是我们的领导人个个都很 清廉的，不你家人的个个很搭水的， 是 每人捐一亿的、都几千亿的，分分钟 都够晒用 了，还有多少间国企啊、 不 要讲 Fortune 500啦，讲大陆啊，起码500间大国企啊、每人捐一亿的又500亿了，咁使乜去筹钱啫？ 系啦。 第二样嘢咧，有个听众话啊，而家呢个晴朗即系呢个商台啊， 系 访问紧个记者，问点解点解唔好捐钱俾大陆？访问紧记者就话，即系嗰啲喺大陆走嚟走去啲记者啊， 现场嗰啲 啊，咁你记者就话咧个故事系咁讲嘅，2009年探访四川地震期间咧，当地干部大鱼大肉招待记者，记者。对其所为不值，多番解说灾难之前为什么要使这么多钱，干部不为所动。咁呢个听众就话咧，如果有兴趣啲朋友可以重温今日嘅晴朗，八点钟之后嘅节目内容。嗱，阿妈系女人，使唔使访问啊？我问你啊，阿通，你咁蠢啦？我当你咁蠢啦， 好蠢，真系好蠢。 你都知道大陆呢啲官系点样样， 啱啊，心里有数啊，大家都 啱啱啊。睇报纸睇得多啦，使唔使走去访问啲记者问翻啲咁嘅嘢啊？ 冇错， 我哋就唔会嘥啲咁嘅时间噶。 O、okay, K， 大家都知 啦。大家中意听就继续听啦，吓即系话俾个听众听。咁啊，当然，即系李慧玲咧，咁去访问啲记者系啱嘅。咁等商台啲听众 去了解 新闻，个触角冇 D 一百啲听众咁醒噶嘛？ 冇咁精明啊，可能。 我哋又好简单，我琴日出咗录音带俾人闹啊！你谂下我哋 D 一百定做几醒嘅？ 系 嗱，而家我哋做一样咩嘢咧？我哋 D 一百都做嘢噶啦。第一，我立场好简单嘅，呢、這个就唔会动摇嘅，因为 D 一百最紧系讲真话，行公义，仲有咩啊？ 好怜悯， 怜悯之心我哋一定要有嘅。而家天灾人祸，我哋有啲同胞，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你系中国人嚟嘅，血浓于水，你中意话啲血浓。啲水族唔紧要，都系我哋同胞，都系灾民。就算身为地球村嘅，任何一笪地方有灾民嘅话，我哋都要伸出援手嘅。但系睇下你嘅援手去到边度。但今时今日我哋嘅国力系唔需要我哋香港市民去捐钱嘅。如果要捐钱，大把地方捐。我哋啲码头工人啦，甚至乎我都唔使客气嘅，捐钱俾我哋啦，我哋可以继续讲真话啦。唔系讲呢样嘢，嗱唔好误会，我唔系话叫人唔好捐钱俾四川，啲灾民捐钱俾我哋，我绝对冇呢个意图啊。但系佢哋真系大把钱啊嘛，你7000多亿维稳费，你点同我哋香港人交代先？嗱，所以特区政府如果拨10亿出嚟，作为一种惠民金，我系支持。 意思啦。 第二样嘢，我而家发起一个行动，我哋 D 一百所有会员除咗送口罩之外咧。我哋会印一张好精美嘅惠民卡，将我哋啲心意咧 寄去四川，入了會之後我們現在徵求了我們聽眾很多藝術家很多二次創作的那些很精彩的有哪位聽眾有興趣設計一張卡放上我們Facebook，如果我們選了你的卡 我送個會籍給你，相當擁有，不是沒有送會籍，可能已經是我們會員，我送個免費重溫給你一年，如果你是永久會員送多一年，你是五年的會員，本來送了一年的再送多一年，如果你不是永久會員就普通會員送一年，如果你未入會的送一年會籍，我們就心意，我們將心意卡印了去大家呢， 寫上你的心意去慰問我們的村民，那些災民足夠了，這是我們香港人的心意。不過內地的救災很有問題，你看到那些物資送進去的時候，現在開始那些已經沒有食物，只停車，是總理去的時候有食物，總理走了之後就沒有食物了，舉了一些紙牌給你記者看，我們有這麼精銳的幾千萬的人民解放軍，精銳部隊就應該立即開進去救災。 何時輪到香港的少爺兵去，所以香港也不用派人去，大陸什麼物資也有，什麼錢也有，人力的大陸最多的了，你不要說我們香港的紀律部隊比解放軍厲害，走一邊，謝美，收到，很清晰了，這就是我們的立場，最重要是慰問的災民，還有還有，每年有5000萬 大陸的遊客來香港自由行，每人使1萬元當，但沒有的，如果當1萬元是沒有的，平均沒有的，有些人來做水客的，5000萬就等於5000億的了，如果使1萬元，如果使一半5000元，大約是5000元左右，就是這個2500億，但是根據旅遊協會的統計，又低於這個數字的。 即是你說怎樣都超過2000億的了，但是他就沒有計買購物那些的，在香港的洗費的，你說2000億，如果這些大款來到香港這樣洗錢法，每人拿，如果拿 10% 出來就200億的了，拿 1% 出來就20億的了，我們叫他拿 0.1% 出來，在香港，你不如我們去叫這些大款，這些自由行，去廣東道，去這個 銅鑼灣那些拿著名牌袋都賣去叫捐錢，起碼籌了10億8億給內地同胞當這個銷售稅，如果收銷售稅就不止了，分分鐘抽成過百億，所以在由維穩費由舊，大陸那些國企刮刮賣賣這麼多錢，間間都大公司來的，那些中國電訊現在上來香港做世界那間叫什麼？ 不知道我沒有用中國電訊，現在來香港那個叫什麼，是不是聯通來香港做世界，為什麼準備申請網絡，他拿了之後你糟糕了，那些麻煩你們中人壽、中石油，那些大把錢，老闆什麼我們捐，還有你那些香港的闊佬，那些有錢佬，刮刮賣賣那麼多，在香港做了那麼多世界的，捐回一點吧，還有那些成龍啊， 譚詠麟那些麻煩你帶頭捐錢，你有你去走去，TVB看著你 分分鐘又搞個大show的了，show就照看，如果你沒東西看的，錢就不用捐了，慰問卡還有那些放煙花那些，唉，放什麼鬼啊，還有今年可以不放煙花啦，十一國慶，你天災人禍，十年不要捐，現在不應該放煙花啦，你去年國慶放煙花死了39人，對。 今年又有國難，最少3年不要放，還有那些錢捐過去，那些廣東社團那些，還有你每年，還在那裡說籌錢，現在捐多少錢給那些愛港力、愛港之星那些收過去，捐過去，可能那裡有幾千萬的，我們網上的朋友很好，不如叫他們回去救災，那麼愛國叫他們，那不是不可捐錢就行了，那些你叫救災左訂，又是大食欄來的，那些要吃魚翅鮑魚的。 好了，通了什麼說啊？沒什麼特別了， 有沒有阻礙交通啊？ 不會，沒阻礙，你的 ending 就收檔了， 我很反感，對於你 阻住我做节目。 好，我睇到佢回应啦，佢话放心，大班我入会嘅 ，anyway 都支持 D 一班讲真话。 佢话你阻住我做节目，对你反感啊！你哋睇错咗，讲反话啊！有个听众，即系我撑我， 你唔好咁讲，一个又 send 翻佢出嚟。好啦，揸紧车嗰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八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我好支持你们啊， 有个吴明林啊， 但我都要做会员， 我要做永久会员。 喂大班、 你好啊许生， 我是准备做你们的 永久的。 昨天就遇上一个老人家，他就很悭，我问他悭什么，他说我要储钱做 D100 会员。 上海啊梁小姐， 我两个礼拜回香港，第一件事就办好这件事。 我入会呢，你放心，我一定会入的。 喂大班大班，喂我呢一定会入会的。 多谢你， 等都等到现在了，因为入会了，我要做永久会员。 好，谢谢你。 D100 属于你， D100 属于我， D100 属于大家的。 现在你每日只需要付出港币1.64就可以成为 D100 会员，实践真正属于大家的公共广播理念，还声于民。 快点入会啦， 大家快点入会， 快点入会啦。 D100 年度会籍会费为港币600元， D100 五年会籍 会费为港币3000元， D100 永久会籍 会费为港币10,000元。 快点登记做会员啦。 D100 能够做到真正的公共广播，行公义，互联网讲真话， 快啲入会啦！ 大家快啲入会， 快啲入会啦！ 我哋等你。 内地 H7N9 禽流感个案不断增加，中东地区新沙士疫情，朝鲜半岛导弹核试关系紧张。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忽略有关国家地区可能出现影响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风险， D100 唯有发出民间旅游警示。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黑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南北韩、上海、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严重威胁，香港居民不应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红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国华东、华北、河南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明显威胁，香港居民应该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黄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东、中国其他地区，代表对人身安全有威胁迹象，香港居民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 就算我死了变成骨，我希望那些都是民主的骨。 我坐监不是那么大的事，即是你为正义而坐监，你的心理，你的心很舒服的。 我觉得一个可能霍生自己是打工皇帝啦，他不明白我们打工仔女的苦况，所以很多时候码头的情况呢他是不了解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6，我哋要网上多谢阿 Yuki 嘅提供，系中移动嘅大班，嗰个嚟准备申请嗰个三支网络嗰个。 总之系嚟做世界啦！嗱，一句讲晒嗱，我哋都讲翻啊，即系所谓血浓于水，同胞灾民。他们需要救援的，即是如果有心的呢，我们就会，我们的会员呢，我们会寄些即是心意卡上去啦，慰问他们啦。当然如果有人要捐钱，我们从来不会阻止的。这个世界就没得阻止的。我们只是说认为不需要的，尤其是平民百姓。那些老有钱佬上大陆做世界搵那么多钱，那些人大政协那些那些平时出来这么黑人憎，成日讲爱国爱港，这个时候是给你们去表现爱国爱港。喂，我们 D100 不是不呼吁人捐钱，对不起。我们呼吁第一，我们国家 有能力捐多一点， 我们国家的7,000多亿维稳费，起码拿个零头出来搞定它。我们国家有精锐的部队，即刻派去救灾。国家的国企麻烦全部捐钱。上大陆做个世界的香港爱国爱港的商人人大政协，麻烦你捐钱。我现在渴紧你捐钱啊。 我只不過說小人物好像我們這樣平民百姓就不要搞了不過如果你要捐當然我和林毓華有什麼資格叫人不捐錢要捐的那些自己會捐的商台、新城、港台那些就會叫你捐錢的我們沒有人聽的只有一個人聽的那個叫陳什麼他叫陳什麼陳果林 陳廣民昨天坐在我坐在我兒子旁邊那個邱仔就被謝之鋒踢了出去有很多人說我們又是導遊來的樣子都像的因為他都搞過我的不過我喝著他然後叫警察來拘捕不用客氣跟這些人錢要捐不是我們捐再問要關心我們一定關心我也都支持政府很多聽眾不同意的做什麼拿10億上去梁振英一定拿的 我們阻止不了的即是現在我給司令去你最多敗我們身家敗十億好了一人一百四十元捐了如果我提議政府代我們捐的喂一百四十元我們捐了政府錢是我們的錢來的不是梁振英的不是特區政府是人民的錢來的所以有些人甚至說我不應該同意政府捐錢 我就不是的我始終覺得應該的這件事我也要幫助內地的人有個心意我們香港都叫做富裕的社會政府水浸有幾千億儲備在這裏拿10億出來等於老實說等於你有幾千元我叫他給10元我們都給了對嗎這件事大家不要計較不同意說不同意我都是死定的 我同意政府撥那10億的。好多人說那10億不如給那些碼頭工人那當然好了發達了。但這件事應該叫霍建寧給的嘛。霍建寧一日幾千人工資。他會將一年的人工拿一天出來都不得了。你知不知道一日人工是50萬最少那年都是。是吧?50萬一日還要100元,是360元。即是放假的時候拿足。他睡覺都有錢拿的。 是說拿50萬一天包括他睡覺在內賺錢多少很多人以為他睡8個小時他睡覺都賺50萬一天即是他睡覺如果他睡8個小時就是他每逢霍建寧睡覺將50萬除衣服其實他不只賺50萬賺60萬用方便我們這些婆娜數他睡覺是20萬你請他睡覺是20萬 睡在床上什麼都不用做大致攤在那裡20萬20萬啊工人做很多年才有20萬一天賺50萬60萬一個工人說他們賺2萬2萬頂最多一年是24萬10年就240萬1年才賺24萬換句話來說霍建寧睡覺的時候我們的碼頭工人要做足一年 先至找到霍建寧在那裡打鼻寒攤在那裡十字地攤在那裡就找了我們碼頭工人搏一條命去搏一年的薪金所以我們所以說做世界還有一件事你一年賺這麼多錢這個霍櫃碼頭一年賺多少錢你拿一張紙來看林毓華剛才說誰交了一張紙給你 你講那張即是說給我一年找多少錢霍櫃碼頭HIT一年找多少錢如果加薪給工人一年才講那7000萬很十歲而已那裡是幾個%如果7000萬就會影響到拖垮香港的經濟我問你你信不信會拖垮香港的經濟沒那麼厲害HIT每年的支出如果加20% 你知不知道HIT賺多少錢一年是數以十億計的是賺五十七億二千萬五十七億你說加薪照足加那20%說七千萬原來香港的經濟這麼脆弱七千萬就會拖垮香港的經濟我都不知道這是不是人 那篇聲明你不要相信我們聽聽說什麼我們做了這些事情我們都做了世界了我們將這個碼頭工潮這幾天即是霍建寧說的東西李卓人說的東西大家出的廣告總結了當然有立場 我們立場永遠站在雞蛋那邊的，不會站在圍牆那邊的。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 HIT 在上个礼拜六 4月20号 在各大报章刊登广告，标题就是工潮三周争取突破，加薪两成拖垮百业。对于李卓人职工盟和罢工工人的要求，加薪两成，高宝已经明确表示做不到。试问在现今环境下，又有哪一个行业或者公司可以做到呢？ 明知不可为而坚持这个不合理的诉求，是不是有人根本是不想达成协议？是不是有人为了个人目的罔顾工人利益之举呢？ 工会表示加幅可以由HIT承担， 但是明显是不可能亦都不合理。我们一直关注外判商的服务费和他的员工的薪酬趋势是不是与市场水平相若， 並且多次調整不同工種外判商的服務費。事實上，以碼頭裝卸工為例，工人的平均工資已經達到港幣20,000元，遠高於個人入息中位數的港幣10,200元。在這個情況下，再要求兩成的加幅，可能是會拖垮香港經濟，其他行業備受壓力，被迫跟隨，勢將掀起倒閉潮，引起災難性的後果， 非工人之福，亦都非香港之福。而和黃的霍建寧就有以下的回應：現在搞到判頭都臨臨臨臨台，咁高保話停牌啦，咁其他係咪李卓人派回班人嚟同我哋做世界啊？對於個別外判員工表達工時過長嘅問題，事實唔同工種有唔同編更制度，每一間內都有休息時間， 不应该出现连续不眠不休工作几十小时的情况。长久以来，外判商和他的员工根据实际需要和员工的意愿自由决定编更的时间长短，制度行之有效。我们亦都会跟进工作环境所需的改善措施。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香港码头业职工会在今日的《苹果日报》亦都有登广告， 标题是李嘉诚，你明白旗下劳苦工人的真正处境吗？ 一日翻24小时，有时两三日才回来一日一次。我知道爸爸很辛苦，有阵时他都说不可以买礼物，我就发生日了。加人工只是希望能够养家，我们要求加人工， 只是为了追回18年来的剥削和通胀。今次罢工工人有两种，装卸工和吊机手。 装卸工人1995年还可以赚到 1456元一日， 到了2013年的今日， 却只得 1315元， 而期间累积的通胀高达 28.5%。 如果考虑通胀因素， 工人的实质收入是下降了 29.7%。 今日要求加两成，根本就绝对追不上物价升幅，难以养家。外判商声明只是这么说，工人人工高于1997年， 但是就刻意回避1995年的人工水平， 根本就是玩弄数字，愚弄民众。 HIT指码头工人 比香港工资中位数12,000元高， 但是只字不提香港的工时中位数 仍是每周45小时， 平均时薪61.5港币， 比起码头工人最少高9.75%。 HIT到底用意何在？ 相信市民大众自有公论，而吊机手操作员工会只是希望争取同工同酬。为什么同样的工种，公司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比外判工高出1倍呢？ 去洗手间又不行，大佬你那天21世纪， 我叫你做24小时你都不制，都是你自己自愿想做。我儿子每天做工做20小时，为什么呢？你猜有人逼他做吗？他自己做而已。 至于工时方面，香港码头业职工会在今日的声明就说， HIT和外判商 对外声称工人工作24小时是出于自愿， 这种言论若非不知前线员工的疾苦，就是刻意扭曲事实。事实上， 当外判商要求这些装卸工连续工作36、48、72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根本就不能够拒绝，否则就会遭到惩罚。即使是遇上八号风球，他们仍然要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爬上九层高的货柜顶，将货柜绑紧，完全是稳命搏。至于是不是真的拖垮香港经济，香港码头业职工会的声明亦都讲到，和王集团每年的利润不断增加，1996年和王港口相关业务的税前盈利只是46亿元，去到2012年已经升到78亿，升幅达到70%。而年薪过亿的打工皇帝霍建宁自己不止一次加人工近20%，但是就调转说工人加薪会拖垮经济。根据花旗银行的报告，估计今次工潮已经令到和王损失1亿，和王宁愿以本伤人都不愿意面对工人合理的诉求，到底用意何在呢？ 可能霍生自己是打工皇帝啦，他不明白我们打工仔女的苦况，所以很多时码头的情况呢他是不了解的。咁我好希望呢佢自己亲身落嚟去了解一下工人嘅心声。 而最后今日就可以用苹果日报嘅评论作一个总结，标题就係打工皇帝非皇帝，打工仔唔係奴隶。呢、這个所谓打工皇帝以为自己真係皇帝，忘记咗自己其实都係打工一族，完全失去咗对打工仔嘅理解同埋尊重。是属下员工就好似机器嘅螺丝，可以任意舞弄更换，可以唔理佢哋嘅需求同埋需要，甚至将一啲唔人道唔合理嘅工作要求视为理所当然。和王大班霍建宁先生有关码头工潮嘅言论就充分反映呢一个嘅情况。如果讲佢哋工作自愿，倒不如将所有打工仔好似19世纪嘅矿工同埋纺织工人咁样，每日工作16小时，每周工作7天就好啦。嗰时嘅老板都可以话系工人系自愿嘅，更何况工时长对工作效率、工人健康有坏嘅影响，并且会带嚟巨大嘅社会经济成本，包括医疗开支急增、家庭唔和谐以至破碎、服务同埋产品质素下降等等。公立医院嘅医生、消防员呢几年同样是致力争取改善工作安排，缩减工时。码头工人的处境比医生、消防员更加恶劣，他们只是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工作工时安排，又有些什么不妥呢？ 加入我们正义的行列，六机 六机 六机。 李卓雄那边就无所不用其极，根本他根本就不想有结果，整了我的同事的大头像，又整个李生大头像，用一个文革方式的东西来做。 而在这里亦要为霍生补一补课，文革时候批斗只能以无法无天这四个字来形容。参加的红卫兵和群众破门而入，将批斗对象包括高干、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拖到外头游街，将他们戴上牛鬼蛇神的帽，肆意殴打侮辱。码头工人今次罢工有理有节有序，从来没有冲击任何办公室和个人，更加没有用过什么暴力，又怎可能拿他们跟文革的胡作非为相比呢？ 风波里的茶杯 D100 还声于民，1831-138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32，呢分钟啊继续由通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就跟进翻个坏车报告啊。咁较早时启德隧道向尖沙咀方向近呢个佛光街落桥位嘅坏车咧，依然未清理好噶。现时车龙咧排翻出边嘅新山道出口位，咁实紧车各位咧麻烦忍让多一阵啦吓。好，睇翻港岛区嘅车龙先啦。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过咗海景大厦。咁至于香港 港仔隧道过海咧，桥面灯位车多噶，落湾仔咧吓咁啊出口位亦都车多，咁啊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枕住喺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龙尾短翻少少，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车龙亦都短翻好多，咁只系上桥位车多啫。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啊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唉，讲开嗰个打工皇帝啊，霍建宁啊，真系火到嚟埋啦吓，搵五六十万一日就讲啲风凉话，话啲工人系搞文革，又话工人咧啊，冇人逼你24小时噶嘛，你自愿做噶嘛，啊，嗰双嘴脸啊真系黑人憎啊！相反，人做大老细，佢做老细，你睇睇阿信屋个老板啊，就算缺货啊，都要撑啲工人啊，系嘛？缺货冇问题啊，佢系最多卖下湿纸巾顶翻条数噶咋吓，啊，呢啲咪良心老板，呢啲咪抵赚咯。是不是啊真 的 啊、 哎、 大 班 怎样 考下你啊 好请 讲这工人呢就做24小时是自愿的 是 那当然是自愿 没人逼你的 这个事实是没人逼枪指着你的你有没有听过四个字叫生活逼人 对、没错 你没钱开饭你要养家你要交电费、你要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你要 仔女 你要租屋 嗯 啊是不是那是不是要钱呢 顶硬上的 嘛。是不是仔是不是听到拎仔那几天未见过老豆 是啊三日啊。 有什么办法 没错。 啊那你叫自愿那是自愿的没人找支枪指着你你可以去打劫的。 但是没得揀嘛。 你可以不吃饭都可以饿死都可以。边个叫你穷啫鬼叫你穷。 顶硬上啊。 第二样嘢啲工人一日做24小时在那个吊鸡入边那个鸡笼入边食又喺嗰度，屙又喺嗰度，瞓又喺，瞌又喺嗰度，搵食又喺嗰度，做世界又喺嗰度， 系 挨世界喺嗰度。 啊，一日搵几多钱啊？24小时， 两千人最多， 千零蚊， 千零蚊咋？林毓华 最多噶嘛，最多啦， 千零蚊咋？我问你啊，霍建宁60万一日， 系， 我就计过啦， 25万个，25000一个钟头啊嘛， 25000个钟啦，瞓8小时啦，佢应该瞓，嗱，可能佢唔瞓8小时，又去做世界啊， 系。 咪当佢瞓8小时啊，瞓唔够8小时啊，10几万就瞓得瞓觉10几万，摊喺度乜都唔使做啊，喺度打鼻寒， 真系折堕 啊！十字咁摊喺度， 系咯， 都10几万，你知唔知佢开大几多钱咧？要俾几多钱佢啊？ 几多钱啊？ 开大嘅， 每分钟几嚿？ 你开大几？你开大？你开大系几耐啊？大 约好快嘅，我即坐低，我唔会喺度叹世界噶，我唔会睇报纸，唔会咩噶，我通常几分钟搞掂。 啊，5分钟啊， 系系有多啦， 系2000蚊开大， 我仲要洗手噶， 系啊系， 唔计洗手2000银，开细几多钱？你知唔知啊？ 开细几多钱？30秒，1分钟啊，当佢1分钟。 开细几多？几嚿？4嚿水啊！如果佢系肥大班啊，就成咁啊，咁啊肥。咩啊？前列大班咧，就分分钟成1000人嗰度聊 啊！ 嗰啲工人要做做起码做16小时。 啊！ 我问你，咁系咪边个做边个世界？ 唉，大家明噶啦，真系。 你开大几钱？你知唔知啊？我俾几钱你？你开大？ 我唔知啊，冇计。 我开始同你计啊！我即系计下通咧，入厕所入几多次一日，用几多时间？我计下你开大开细。我要俾几多钱你啊？ 大班唔会咁计嘅，系啲无良啲人先咁计啫。唉，真系啊！ 乜无良啊？我同紧阿霍大班计紧数啊！ 佢嗰啲，佢就个人贱啊，先系咁样计住啲工人啊，24小时你转噶咩咩？唉，睇佢个老虎狗咁样，真系真嘅。 咩我叫唔愿打，我愿挨咯。 不过佢以前个样冇咁衰嘅，真系唔系讲笑。 我书友嚟噶，不过唔敢认。 对唔住啊，真系。 佢细嗰时好精灵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最近。 佢做小狼队嗰时好可爱噶。 哦， 我搣过面珠灯噶啦。 有冇啲旧相我哋贴翻出嚟好啊？系好啦好啦，咁啊，仲有天气报告啊，咁啊，现时温度咧就19度，咁相对湿度咧就88%，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20至50啊，属于个轻微至到中等嘅，路边监测站50至75，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早上有几阵雨同埋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咧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就温暖噶吓。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跟机，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老公，我哋间屋有够啦。 老婆，你谂到办法叫仔仔唔好再画翻屋企啲墙啦。 帮仔仔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儿童画展培训班，粉彩、水彩、塑胶彩、彩色线描，总共八堂。上完堂之后，俾多800蚊，仔仔就可以参加8月27-29号香港文化中心展览大堂第三届同心同真儿童画展。 仔仔有得参加画展，唔会画翻屋企啲墙，嘥晒啲钱。 而家报名参加。仲可以间接资助屯门仁爱堂低收入家庭小朋友一起参加画展添。老公，快啲打苗成长教室傲海城分校3591-8801，天后分校2512-6202查询报名。5月30号就截止噶啦。 四川雅安七级大地震， 四川雅安七级大地震， 死伤人数不断增加。灾区一片颓垣败瓦，灾民陷入恐惧、黑暗和饥饿的威胁当中，他们极需支持和帮助。 问我怎么过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中国人血浓于水， 中国人血浓于水。 D100 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尽快拨款发放救援物资和医护人员进行救灾，有心人亦可留意红十字会呼吁支持四川灾民重建家园，重获新生。 重建家园，重获新生。 D100 属于你 ，D100 属于我 ，D100 属于大家嘅 ，D100 系属于大家嘅。 以创造民间最感言、最自由、最开放的平台为目标 ，D100 行公义、 好怜悯、 讲真话。 而家你每日只系需要付出港币1.64，就可以成为 D100 会员，实践真正属于大家的公共广播理念，还声于民。 快啲入会啦！ 大家快啲入会！ 快啲入会啦！D100 年度会籍会费为港币600蚊， 由登记月份起12个月之内有效。 D100 5年会籍 会费为港币3000蚊，凡于2013年申请5年会籍，会籍有效期由原来的5年延长去到2018年12月31号，越早加入优惠期越长。 D100 永久会籍 会费为港币100蚊，会员可享5年免费收听 D100 节目重温。 D100 行公义，好怜悯， 讲真话。申请成为会员方法非常简单，可以登入 D100 网站 d100.net， 按网上申请加入会员，输入个人资料之后选择会员级别，或者上 d100.net 下载会员申请表格，填写之后连同入数收据副本传真到22970121。不上网的朋友可以打18311000听取指示，输入你的香港地区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接收 D100 会员申请表格，填写完入数之后可以将表格连同入数收据副本传真到22970121，或者邮寄到数码港3座 B 区7楼701室 D100 收， 又可以将申请表格同入数收据副本直接交到 深水埗，电话23611122，鲗鱼涌电话26823600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如果你决定加入我哋，支持我哋，快啲入会啦！ 大家快啲入会， 快啲入会啦！ 我哋等你。 D100 个人防疫小贴士。经常保持双手清洁，用碱液或者酒精洁手液洗手，然后用即弃嘅纸巾抹干，避免接触眼、口同埋鼻。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就算我死了，变成骨，我希望那些都是民主的骨。 我坐監不是那麼大的事，即你為正義而坐監，你的心很舒服的。 我覺得一個可能霍生自己是打工皇帝，他不明白我們打工仔女的苦況，所以很多時候碼頭的情況他是不了解的。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 九点四十三分啦，而家林毓华睇出你讲唔到嘢，所以就播啊，我哋监制啊。周鹏的制作大家都知道哪个做哪个世界、你说人做人做你世界哪个做哪个世界很清楚你资本家你 他做李生的世界 你在这里剥削的工人喂你是买板来的而已讲买一些不知所谓面目狰狞的东西咁你咁搞法即係挑人啲工人嘅嘢我怀疑佢呢有诡计嘅。根本就想執咗个码头。跟住我哋起 个。全自动化嘛你话。 咪執咗佢啦。 執咗佢呀。 將我哋起个太古城喺度唔知几个人因为海边嚟。 海边嚟嘅。得唔得呀 全海景就拆咗码头。我冇生意咪執粒咪搬上大陆咁做咩啫。你班工人抵死啦跟住赖你着人囉。赖你捐个钱俾啲工人嗰班人囉。 咦又帮阿波波解决问题系咪 喇又帮阿梁振英解决咗地嘅问题囉。嗰度起码住十万八万人几肉几好啊。跟住可以买下发水楼咁有咩唔好啫。嗱我哋电话呢系183113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呢发表下意见对码头工人嘅意见对做世界有咩意见对呢、這个 内地的 灾民四川这个救灾你的看法是怎样即譬如说我上限给这个特区政府代表我们人民捐十亿很多听众反对的。 但是我们网上有朋友讲在 Facebook 说哎呀都不知道有没有得一亿落到灾民那里阴功。 那都没办法的你为了救人。没办法的即是很简单你有班人即是没饭食。你去救佢呢攞佢飯入去呢你要經過好多關卡要收買勞錢嘅你都要俾㗎。咁你個費用嚟㗎嘛。七 八扣真係。 咁你個係費用嚟㗎嘛你個可能係。咁有咩辦法啫咁最終起碼都有啲咁多滴咗落去啲災民度啊。都可以令到出人杯水車薪。咁但係你多啲囉冇辦法㗎。本來一億救到十個人嘅。而家要十億先救到十個人囉。咁如果你一百个人你要捐个一百亿咯本来十亿就救一百个人嘅。而家要一百亿先救到因为好多费用㗎嘛。嗰个成本嚟㗎嘛。你咪将佢计咗落喺经济学上嚟讲你咪叫一个成本嚟㗎嘛。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有位杨生嘅早晨杨生。 早晨杨生。 係啊早晨大班。 你好啊杨生你好系。 其实呢我啱啱呢就 Facebook 打咗我个建议出嚟㗎啦。其实我建议就係呢即是想李卓人可以考虑公民去升级啦。怎样去升级呢就是说他加入个拉布呢而去争取个集体谈判权啦。 唉这个没鬼用的李卓人这些东西呢我又要闹的了。第一可能他想着呢他要落去那个码头那里即是落去中环那里支援啲公民人士啦。但是他的工党有三个人的嘛一个叫张超雄又我老友啦一个就这个何秀兰我就唉费事讲嘥气啦他们根本就不参与的拉布是不啱的。仲有一样嘢收回的修订就更加不啱添。仲有一样嘢黄毓民那几条友呢礼拜三就准备向香港。你都帮他顶住先啦。是吧 是 所以这班人都是我一样话一样。李卓人呢 我意思就是说呢 不是我意思说李卓人呢在这次公运那方面呢可能是做得挺好。但是你讲到做立法会员呢又是冇鬼用的。 我明白即是你可以问一问仁哥呢即是说呢如果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很他明白呢个集体谈判权的重要性的话呢咁你可以问下佢呢自从呢九七之后即是工人呢个集体谈判权被废除咗之后呢佢做过咩实质嘅嘢係有用嘅嘢去争取过呢集体谈判权呢如果连呢、這个连用呢个拉布嘅方法去争取呢个集体谈判权佢都唔做嘅话呢即係我觉得佢係对唔住班工人囉。 肯定是啊他现在是功过都是分水岭来的一半一半的。 我想是为什么都要跟他提一提 有啊闹他的啦我们已经喝他看到小班几位恶的夜晚上闹这班不参加拉布 的人。他是闹过他但是他是人哥可能对那个议题呢 即係話譬如派1000蚊嘅話，只係對嗰、那個退休全民退休保障嗰個咧，即係可能係即係有啲保留啦嚇。 唔係立法會係我哋辯論嘅，如果有人提出話要拉布，為咗呢、這個養老金，咁你可以提出你嘅理據噶嘛？立法會就我哋做辯論噶嘛？ 你又可以反提議噶嘛？ 啊，咁點解你如果你認為如果你支持又好反對又好，都應該容許大家有一個深入嘅討論啊嘛？啱唔啱啊？ 我 明你意思噶，我唔係同你搏啊，我即係話俾你，你唔使忙啊，唔好意思啊，大家講清楚俾你聽，我唔想領會，我完全接受你講嘅嘢，我完全支持你講嘅嘢，不過我想話俾你聽咧，呢、這個李卓人你叫佢都冇用，即係你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叫哀莫大於心死？ 我同意啦， 唔系我会同佢讲，我一定同佢讲，我不过话俾你听，哀莫大于心死啫，即系话呢班人咧，即系等于叫阿霍建宁啊，即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样做唔到噶。 系我明白，即系咧，其实咧嗱，我对民主党咧就真系哀莫大于心死噶啦。啊，经过今次之后咧，即系我太太咧都对公民党咧都系哀莫大于心死噶啦。但系其实咧喺公允呢件事上边咧，即系我哋希望咧，其实即係對工黨係會多啲嘅期望啦，即係其實係即係可以坐低係勸啊仁哥咧，即係可唔可以或者即係帶啲網民咧，即係有機會接觸，或者係工人啦，或者係喺度參與罷工嘅工人咧，即係你係咪可以去問翻啊仁哥？喂，仁哥，喂，我哋工人真係好需要呢個集體談判權喎，你可唔可以做多少少嘅？是參加呢個拉布，用拉布嚟爭取集體談判權咧，或者係希望班工人咧嚟要求翻人工。 你啊講得啱嘅，我話俾你聽，其實佢就錯過一樣嘢咧。今次個財政預算咧，佢都可以要求政府啊加入呢個集體談判權，保障工人嘅權益嘅。 係，我就係想去。 但係而家過咗時啦，你逢真呢啲辯論要預早入個修訂噶嘛？修訂已經完咗啦。嗱，我哋勸佢下一屆，即係下一年下一個財政預算，佢仲可以唔係？其實佢可以提出一啲提案我嚟啦，繼續拉布嘅，但係佢唔會咁做噶。我講俾你聽啊，即係我講俾你聽，哀莫大於心死嘅，即係我哋睇通呢班人嘅。仲有一樣嘢，佢呢班人咧，佢唔信網絡世界嘅。你同佢講網。多余噶， 佢生活喺石器年 代。佢哋 D 一百系乜佢都唔知啊，所以点解咧？阿小班揾佢，我都费事揾佢。我同佢咁老友几廿年交情，系啊，小班同佢咁怒气噶。你知唔知？哀佢嚟呢个堆填区，佢梗系唔会嚟啦。哀佢打个电话唔会嚟啦。但系人哋嗰啲传统嘅主流传媒叫佢就扑到去噶啦。去到今日咧，仍然落后于形势嘅，明唔明啊？不过我会啊，继续啊，希望可以教化佢啦，好嘛？ 好啊！我谂讲多一样嘢啦，即系咧，我哋睇见咧，即系曾玉成咧，用各种方法咧，去阻碍， 准备剪布系啊系啊， 去剪布啦。其实咧，即系公民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成日都话咧，系拉布系一个核，系一样好强烈嘅武器。即系简单啲讲，而家人哋即系废，而家要废咗呢件武器啦。咁你有系咪坐喺度，即系等佢嚟废呢件武器咧？ 而家大个问题就系，我哋呢一班民主派，而家我哋叫做建制民主派噶，包括工党在内啊嘛，佢哋系助纣为虐噶嘛，你明唔明啊？ 唔系，即系 你听唔听到胡志伟琴日讲咩 啊？ 你听唔听到胡志伟讲咩？ 我听到佢讲咩？ 唔系咯，呢班人你仲要依赖呢班人？ 唔系 不，你对仁哥仲有啲期望，咁好嘅，即系你仲有一个好心。 我系对工党而家呢班人仲 有。你而家系做紧一样嘢啊！你而家叫做好怜悯啊！不过你唔应该怜悯啲工党啲人。不过唔紧要，慢慢我唔希望泼你冷水，但我哋继续去影响佢啦，好唔好啊？ 好啊！ 多谢你啊！ 好 ，OK， 好。唉，阿林旭华， 系 你可唔可以开声咧？ 好吓，好， 你把声好翻未咧？ 仲系有啲唔系好畅顺，偶然间吓。 咁啊，嗱，我哋听听众电话，你唔好搭嘴啦吓。 好， 你唞下，你把你唞下啦吓。 好， 翻去叫你老婆煲啲雪梨水俾你饮下，或者听众。 唔系雪梨水，雪梨都唔得噶。 啊，我哋下一位听众系周女士，早晨。 喂， 系 周 女 士， 系。系你好啊，林伯，你小心啲啊吓， 系知道 睇住个台啊，唔该你啊，阿大班你好啊，咁我想讲咧几件事，第一咧就系话，其实初期时我哋自己咧都误会咗咧，话啲工人嘅1000几蚊一日咧。 都喺度讲罢工啦。咁但係后来呢先至知道原来係除返条数出嚟呢得个50几蚊。咁我諗呢样嘢 一个钟 嘅 一个钟 出嚟囉。 一个钟。 因为其实好多人呢我同我身边嘅朋友讲啦，千几蚊呀你仲要求乜嘢呀咁讲。咁但原来。 但24粒钟嘅阴公。 我同佢讲。係啦。咁要同佢讲返啦。咁第二呢即係嗰个咁嘅霍建明呢即係黑人跟到冇人有㗎啦。咁佢既然係咁讲嘅话呢不如咁啦。叫佢搵个机会，咁我諗唔会嘅吓，即係我绑佢上去上面72小时咁抵浪。 哇 ,72 小时你俾 好多钱㗎。 25,000一个钟去啊。点俾啊我哋夹几钱俾佢啊 ,72 个钟。 叫佢即係睇即係佢既然讲得咁风凉嘅话。 180万啦。 叫佢我哋唔使去长期啊。 唔係喎我肯我 D100 筹钱俾佢喎，如果肯上去搵佢72小时俾180万咁咪俾囉。 我咁鬼穷嘅话我都捐啦真。 唔係可能佢分分钟要掉落嚟啊。大家嚟 先。72个钟 俾 个饭盒 佢。唔係囉仲要大小。 俾啲矿泉水去。 总之全部喺上面解决佢肯俾个200万去。香港大班人肯夹俾佢啊。 是啦 分分钟是除三海啊。 是叫霍生上去。是。那他才知道那工人惨的嘛每条友不知道的。那他既然你说他个仔我不知道好就大班你 说。不是有仔的有有三仔一女啊。 啊不是三女一仔。 三女一仔啊终于追到个仔啊是啊个仔排第三个。 那好老实讲句啊人哋他个仔啊他说他自愿做20个钟头啊。喂你20个钟头你搵几钱人哋那些工人20个钟头搵几钱第一。 我问下你啊 是不是同人家咁恶劣先 我讲咩啫啦 佢 个仔係霍大班个仔佢去到嗰啲投行度做一定係投资银行㗎啦啊边个咁糟质佢啊唉。 唔係啊大班我话就算佢係做20个钟头佢个环境係咪同我哋班工人咁恶劣呢 喺呢个中环嘅 A 级写字楼。 咁就係囉。即是话如果佢以咁样个比喻嘅话咁冇得比啦係咪呀你叫啲工人啊喺中环啊返24个钟头冇问题啦如果我哋嗰班好似有冷气炭嘅厕所随时去嘅啊中意几时食饭几时食饭嘅咁我諗我哋嗰班工人24小时工作啊都唔远啦係咪呀有返咁嘅工资。 我諗佢哋去可能连去兰桂坊蒲嗰几个钟都摆埋入去㗎。佢分分钟话俾个老豆听我系呃我做廿几个钟可能去咗兰桂坊放工。喝到啤啤苦回家就說做了20多个钟咯。 不是去陪啲大客吃饭应该说。 去抽客啊哎呀呀呀。 哎陪啲大客吃饭咁有时候要陪啲大客去睇嘢咁样是吧哎呢人即係讲嘢都即係不可理喻啊。 好多謝你話即係你肯夾嘅如果要籌200万俾佢擺上去 72个钟。幾呢個提真係幾好真係。等佢捱一捱知道。 籌錢啦。 好多謝你。佢要話佢同我講啊佢會同你講大班。 我雙倍俾你。 唔係啊。 冇錯。 佢2000万我都唔去啊。你想我死啊。咁我咪知死啦即係。 我哋未叫佢上去囉嗱我哋而家俾錢你。 咪就係佢跟住你知唔知我已经知佢点讲啊大班。你2000万我都唔肯上去啊。你想我死啊。 我哋而家开个条件俾佢嘛2000万唔肯上去点解你唔上去啊个原因系咩 咪驚死囉。 咪惊死咯！咁你讲到明咯。 好啦，多谢电话啦，我哋都系笑中啊，即系笑中有泪。 真 系 无奈，无奈真系。 啊，即系唔好太认真啦，都系嗰句噶啦。嗱，听下李柱明讲啊，李柱明真系大吉利是啊，佢系死咗啊，佢啲骨灰都想做民主骨灰。 啊，呢个封骨好重要真系。 嗱，咁我哋要整个民主骨灰庵，支持占领中环嗰人先至可以摆入去嘅。 系。 啊， 喺边度噶？ 在天堂 有一个人他都要框班了那就说马丁就不要做佛士德那我当然知道佛士德是魔鬼那望他我就说喂大佬就算我怎样坐都不出去那都说我说即时就作出决定了一定要收回就不用再想那那时候心即刻不舒服了谁说我错我都同意他的你从谈判的角度策略有没有人咁傻有些原则那更加错。但是我不是有心的背后原则 我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都 不会这么做的。就算我死了变成骨 我希望我都有民主的骨，而不是放棄了民主的骨。 如果坐監了，如果你叫坐監就坐監了，我只覺得坐監不會那麼大的事，即是你為正義坐監，你的心裡很舒服的。如果殺了人坐監就不同了， 我想到他可能不是那麼容易被你坐監。 咁你都係噶啦，咁咪。 如果你處理坐監，你覺得會點 咧？冇緊要嘅，有啲人我等咗好耐，希望你一生自己會幫我坐監啊！但我寫大啦，咪起碼。 咁佢會擔心你？ 我都當然啦，佢已經同我講係唔想我咁樣做，但係佢明白，即係我都唔想咁樣做噶。如果你話甘心情願，我任你個揀，我唔會咁做啊嘛。但係有呢個需要啊嘛。 就算從頭再行一次，我都行呢條路喎。你仲有咩路行啫？冇第二條路行喎。你搞革命咩唔通？ 冇第二條路行，咁係咪即係生路一條定係死路一條咧？ 咁我哋梗係認為生路一條啊，民主係要爭取嘅， 即係唔會係天跌落嚟㗎。 我哋就唔可以放棄嘅，就咁簡單啦。今日節目時間又夠啦，喺節目時間完之前咧，交代一下啦。我得到的最新入会数字呢， 网上 应该大约有2000人左右啦。 好、oh, wonderful。 啊那个咁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啊加入 DBC, 唔係 DBC。 每日2000，咁一个月咪够数 大班。两日啦，大哥。 係、啊。我两日两日。 有啲累积㗎嘛。嗱、啊、总之希望大家支持 DBC 啦。咁、啊、我哋会深即係会 improve 啊，会改善我哋入会嗰啲程序嘅。 系咯，寻日又摆乌龙啊， 嘛令到摆乌龙嗰啲就因为，唉，我都唔想讲啦，一开开会先讲。 系， 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嗯，啊，我哋要听呢、這个啊，开心快活人。